等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9嘅时间啊，扭开心机咁啊，当然啦，继续咧有白权浩小白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频道啊，吓同你哋见面。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今天咧好紧要啦，好多嘅学生们啊，咁啊都要翻学啦，系咪？咁啊，迎接咧就系一个新嘅学年啦。今年咧呢个学年都已经迟咗开波噶啦，咁但系迟咗开波唔紧要啊，即系有心啊，成日都话有心啊唔怕迟嘛。咁啊之前咧可能都喺视像上堂嗰度咧就不断咁样去到学紧噶啦，咁啊而家咧就可以见翻啲同学仔，或者直头升咗另外一个嘅年级嘅时候啦，更加咧就可以识到好多新嘅同学仔啦，系咪？反正上年其实大家翻学翻得好少噶啦。新識咗嗰啲其實都唔係話太熟嘅，可能啦嚇。咁但係唔緊要，今年咧即係新嘅一年，咁誒繼續有好多舊嘅朋友繼續喺度啦，又認識多啲新嘅朋友啦，係咪？希望大家精精神神咁啊，開開心心啊，翻學啦，咁啊努力啲學習。早晨啊，各位聽眾，出邊28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3%，直播室入邊有白權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学习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嚟睇，净系视像又或者面授都已经系讲紧最起码有两种啦，仲有其他嘅，例如自修啊、补习啊，好多形形色色嘅方式都可以令到我哋学懂好多唔同嘅事情，特别系学懂书本上面嘅知识。不过每一次嘅学习，我哋都应该系循序渐进，又或者每一次你想成功嘅时候啊，应该系慢慢、慢慢、慢慢咁嚟。纵然呢个世界上的而且确，你问我有冇啊？喂，一步登天，大班人一步登天啦，系的而且确有好多人一步登天，但我绝对相信啊，嗰啲可能要有99%都系依靠运气，可能佢咁啱啊，运气非常之好。或者你唔知咧，可能佢用出佢一生嘅运气，去到完成咗一个嘅使命，佢哋会觉得啊，佢好厉害、哦。我认为任何人嘅运气都有一个嘅界限，就好似一樽水一样，你嘅运气可能喺你人生入边好平均咁样分布，你就会觉得你嘅人生平平无奇。但系可能你嘅运气已经为你带来健康，为你带来幸福，带来快乐。咁但系可能有啲人嘅运气佢一次佢倒晒啊，咁余下嘅生命咁点咧？唔敢想象。有啲人嘅运气可能佢个樽啊塞住咗，倒嚟倒去都倒唔到。但系可能突然之间，当佢开咗嘅时候，佢嘅运气可以比常人倒得更加咧就系畅顺。冇人明白呢一点，亦都冇人知道自己嘅运气有几多。但系可能有人嘅运气会非常之好，倒极都唔完。不过我哋都要抱住个心态，就系、是、任何人嘅运气都一定有一个嘅界限，所以最理想，当你想步向成功、学习得宜嘅时候，系用实力、耐性加一点点嘅运气同埋决心。 谁人定我去或留，令我心中。 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乐与悲与奉献。哦，纵有创伤不退避，梦想有日达成，找到心底奉上的世界。 28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3%，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一首歌曲你和我都认识， Beyond 不再犹豫。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今日咧好多嘅学生们啊开始翻学啦，下个星期仲多。咁其实我喺街上面行嘅时候，成日都会见到啲学生咧就好开心翻学啦。其中一个见到嘅常态，唔系新旧嘅常态，就系、是、发觉学生咧好中意啊饮珍珠奶茶，成日都会见到佢哋喺街嗰度拎住一杯珍珠奶茶饮胜。啜啦啜啦啜啦啜啦，咁啊的而且确咧，有啲学生甚至乎咧就用珍珠奶茶代替一日三餐，唔好啊，唔够营养咧，同埋啲营养失衡噶。咁但系有冇谂过咧？你饮珍珠奶茶嘅时候，喂，其实你呢杯珍珠奶茶点嚟嘅咧？咁啊，珍珠奶茶咧，其实就茶啦、粉圆啦、牛奶基本嘅元素底下咧啊组成嘅。咁啊，而家咧。全世界都有珍珠奶茶㗎啦，咁但大家都知道啦，珍珠奶茶本身呢就好似台湾嘅一个商标咁样。以前呢我細个呢就会成日记住台湾有咩凤梨酥係咪都系嘅，仲有啲豬肉松有啲都系啦，台湾都有好多美食嘅，譬如牛肉面咁啊，珍珠奶茶都系其中一个呢佢哋最出名嘅食品啦。咁有推算，咁其实呢嚟緊嘅時候啊，珍珠奶茶咧更加會喺台灣方面啦，甚至乎全世界發展得更加理想。預計每一年啊，即係飲珍珠奶茶嘅人咧，亦都會越嚟就越多。咁啊，珍珠奶茶嘅起源咧，其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不過最主要咧，都係嚟自兩間而家仍然係有營業嘅叫做老店啊嚇。咁啊，相傳咧就係佢哋咧就係第一間嘅始創店。咁啊，系唔系咧？咁啊，大家就可以自己上网揾下啊。咁啊，而家都众说纷纭啦。因为咧，又有啲叫做媒体咧，就喺度讲翻。纵然系知道边一间系第一间咧，都冇乜所谓。咁啊，大家都会认为咧，台湾咧，始终都系攞住第一个地方有珍珠奶茶饮嘅，所以系边一间咧啊，都已经唔重要啦。咁样都系嘅，有阵时。知道咗系一个小故事，可能会令到你 dip 落去嘅时候味道更加好啊！吓，有好多人媒体咧都好努力喺度揾啊！珍珠奶茶佢有好多唔同嘅配方嘅，唔同嘅配方配合咗唔同嘅珍珠，又有唔同嘅效果喺入面。咁你会中意纯粹系茶系嘅，定系奶嗰一派嘅珍珠奶茶咧？咁样今日咧都可以饮嘅，不过咧。小饮可以怡情，大饮啊损害健康啊。 不过珍珠奶茶是叻嘅，佢能够将茶同埋粉圆两种传统嘅食物结合，然后咧变成咗一股嘅饮品嘅风潮。 仍似有星结和悲凋，城市在渴望与追忆，谁人遇见谁人，仍藏着旧细腻。如果我走向你一生，和吻着永恒如一刹，位在边何时就剩下了心机，仍愿万年如昔，万年晨曦，寂寞记不起，愿着动人时机，尽日期迹会见你，付出什么运气，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 来自八三幺幺幺幺，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唔知你份工需唔需要靠把口去到揾食？靠把口揾食嘅工作好多嘅，咁啊，譬如听心机啊，电台嘅咁冇口飞，咁我哋真系要讲嘢咁，系咪？做零售嘅。做律师嘅，其实任何工作谂下谂下都系要靠把口嘅，譬如医生咁样，咁佢都要向病人解说啊，你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啊？呢本书咁啊，《西厢记》入边记载啦，书生咧咁啊，张生啊，家境非常之阴公啊，家贫，点算好呢？不过咧，家贫又好，唔知点解啊，佢又可以同咧就系相国嘅千金阿崔莺莺一见又钟情。咁啊，家贫咁啊，人哋相国梗系唔 like 啦。相国夫人咧，唉，梗系想将个女啊嫁得好啲啦，就想将佢嫁俾尚书个仔。哇，系一品官、啊。于是乎咧，咁啊，张生啊，梗系挂住佢啦。佢咧就拜托阿丫鬟啊，阿红娘就将个情书咧就俾阿莺。咁阿莺莺咧就假装啊好嬲，于是乎咧就回信。实际上咧，原来嗰个咧系有暗语，实际上咧就系暗中啊，啊约佢咧就系私会。阿红娘睇到其中嘅破绽，故意咧就装作嘅不愿送信。于是乎咧。他就用一些花言巧语去到送信啦，呃他去到送信。 呃唔呃到呢，梗係呃到啦。望住啲花就諗啊，其实呢人都係想听一啲说话好似花一样咁娇美。所以呢佢呢一刻呢就情急自生，突然间就諗到係喎，我应该讲一啲佢想听嘅说话，令到佢心花怒放。可以指出呢，就是用一啲叫做华丽动听或者是空泛的内容去到修饰我们的言辞文词，然后很巧妙讲得很动听的一些的方话，即是大话，这些就是叫做花言巧语了。用来哄下人就没什么所谓的，讲正经嘢就没花言巧语了。感情上面都是一样，花言巧语哄下你开心 OK 的，但是讲到感情的正题的时候都要认真。 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我，霎眼一切可以很清楚，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眨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走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怀念愉快的盛夏。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无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谁所有旧恨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多一待到天亮吧。 一首歌曲《感情这回事》，不过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中印两军举行第六轮军长级会谈之后，同意停止向前线地区增加兵力。会谈星期一举行，双方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

生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吓六点三十六分嘅时间啊，咁啊出边二十八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2嘅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扭开心机，而家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有白健浩小白喺直播室入边咧陪住你哋喺今天啊，咁啊2020年嘅9月23日，咁啊今天咧系星期三嚟嘅，咁啊都系一个好嘅一天啊，学生们咧咁啊更加就系快乐啦，可以咧就系见翻好耐冇见嘅同学仔，又或者系。可能在网上面有见啦吓，不过咧就可以真系只眼见到佢啦，啊见到佢成个人，唔系净系见到佢个头去到膊头啊吓，咁啊仲有好多新嘅朋友仔咧就可以认识啦。今日亦都系农历嘅8月初7嚟嘅，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有很多家长一想到哎呀仔女返學呢头痛啦头痛啦。点解头痛啊，好多嘢呢都需要呢就係担心。不过其实唔返學咪仲头痛係咪，相比以前呢就我哋而家觉得返學呢真係冇咁头痛嘅先至啱嘅。不过讲返头痛啊，喺香港人嚟讲呢係一个经常都见得到嘅症状，一个问题嚟㗎。头痛对于生活压力大的香港人来讲，真的好像普通伤风感冒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有研究推算，以本港偏头痛的病发率达到 12.5% 的推算，本港或者有近成百万人是受到偏头痛的困扰的。有脑神经科的医生以及药剂师就表示，不少人对于偏头痛存在误解，以为只是普通的头痛嚟嘅啫，得噶啦，佢会自己好噶啦咁样。香港医护联盟在今个年度8月29日至到9月6日期间，透过网上以及就社区药房，咁向397位啊感觉得到头痛的患者进行了调查，发现有超过80%的人对于偏头痛嘅存在误解。喂，头痛都有得误解嘅咩？喂，唔好望先。偏头痛呢常见的误解啊，偏头痛只是一边头痛啦，左边头痛咪左边痛咯，咪一边嘛，咁梗係偏啦，係咪啊，错。其实呢即係偏头痛可以是单边、两边、头尾枕、面部一起痛都得，都系叫偏头痛。唔系呀嘛，咁咪叫全部都痛㗎喇喎。好，人哋咁讲就咁讲，我哋听咗先啦。好啦，有啲人又会觉得哎我偏头痛啊，偏头痛暂时嘅啫，冇乜嘢唞唞得㗎啦。又错，偏头痛可以好耐㗎，偏头痛可以维持最少4个钟，咪4个钟好快啫，至到72个钟嘅阴公。即係随时痛几日㗎喎，因为好多人都对呢啲嘢有误解呀。好啦，仲有啲误解㗎喎，偏头痛。当头痛呢仲未停嘅时候，自然需要服用更加多的止痛药啦。咁你痛㗎嘛，我咪落多啲药落去，咁咪唔痛囉，係咪？真係歪理就变道理呢个世界。其实过量去到用药呢可以导致肝脏出问题，甚至係死亡㗎。嗱，止痛药冇效呢就唔一定係因为食得唔够㗎，可以係其他嘅原因。你发觉呢真係仍然係头痛嘅，找医生啦，乱咁食药系会令到病情更加恶化。脑神经专科医生就话到啦，喂，其实偏头痛比一般嘅因为压力而引致嘅头痛更加严重，可以出现咧好攰啦，想呕啦，对声音同埋光线好敏感啊，咁样视野模糊睇唔清楚等等嘅症状。 而头痛啊，即系呢啲嘅痛感啊，可以维持头先讲过四至到七十二小时啦。亦都因此系咁啊，有九成嘅患者发作嘅时间咧就冇办法正常生活或者系工作噶。患上抑郁症嘅机会亦都比常人高出两倍。他们更加说到，其实偏头痛的患者九成都是有家族的问题的，而女性比男性就叫做高有这个问题出现。自我检测一下偏头痛先，有几个原则的。第一，喂，你是不是成日很频密很剧烈地头痛，我们用了头痛这个字，你是不是成日很频密或者剧烈地头痛呢？你是不是因为头痛而减少了体能的活动或者影响你思考呢？头痛是不是通常都持续多过四个钟头，连续多过四个钟头是这样痛？头痛的时候是不是成日觉得痛到好像想呕这样？好了，头痛的期间有没有觉得哇光好残眼，声音令到你觉得好烦扰好辛苦呢？有的话可能是偏头痛，快点找医生帮下手看一看啦。有阵时头痛，或甚至乎我哋个偏头痛，痛起上嚟真系好似爆炸一样，嘣一声话痛就痛噶啦。健康都系一样啊，健康成日都有提醒住，提醒住我哋自己乜嘢啊？健康系无价，下一秒钟可能已经会冇咗噶啦。 这个一切不过梦话，受不了伤手求一把锁，活一世谁知道我要什么，唯一个信念燃点上自然红火，唤醒了这抑压的心魔，迷失寻找，谁有样原则，温室中结疤，待荒土渐开花，谁有在乎他，眼泪和血看灌溉吗，受不了双手求一把锁，活一世谁知别管 肚痛啊，千祈就唔好忍啊吓，咁啊即刻咧就对症下药，唔系即系点火，唔系火箭升上天空，即系点火呢首歌曲啊 ，All for One， 这边28度啊吓，今日朝头早咧同我哋讲下啲乜嘢咧，讲下指甲、啊。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我哋嘅职场变靓啲啊！今日咧嘅朝头早梗系要变靓啲啦，就唔系我嘅，咁啊揾嚟咧就系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电话侧边。早晨啊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系啊，要变靓啲咧，即系除咗系男士，梗系要。干净企理啦，系咪？咁同一时间咧，女士咧嗰啲指甲咧成日都会见到人嘅。上个星期我哋就话咗咧，我记得个指甲头可能平少少嘅，又要画翻啲白色嘅边啊，嗰只咧就叫做法式，我直头叫佢做法国宫廷式嘅指甲啊，几劲你睇个名 字。可以啊，好靓。 系啦，咁啊，咁除咗咧即系法国宫廷式之外咧，我上个礼拜我记得都有问过咧，就系、是、咁有冇？日韓式嘅應該有啦，係咪？台式嘅有啦，或者其他，譬如印尼式、泰國式有冇？有冇㗎？呢啲 呢啲暫時未知住，但係應該有嘅。不過如果講緊香港女仔咧，最中意都係日韓式嘅系列。 日韓式可能法國我都覺得靚嘅。你頭先講個法國宮廷式，咁但係日韓式同法國宮廷式，即係幾方面又有啲咩唔同呢？ 有少少唔同噶啦，如果好似嗱日韓咧，講緊韓國先啦，韓國嗰邊佢哋 K-pop 嗰啲好犀利噶嘛，係咪先？係 啊係啊。 咁佢哋咧其實都會主力咧係活潑啲嘅，啲顏色係即係比較 sharp 啲嘅。咁咧佢哋型格啦，可以講係型格方面，咁其實會有一啲咧叫做霧面嘅霧面啊，即係我哋平時搽指甲令噶嘛。咁咧，佢哋就會 特登搽到佢變咗瓦色啊！ 係啦，瓦色嘅。 哦。 係啦，咁咧就有啲瓦色嘅霧面嘅效果嘅。咁點樣做呢？咁其實好簡單，好似我哋平時嗱呢啲咧就係要照啲光療甲嘅啦，即係我哋要照燈嘅啦，就唔係我哋平時可能搽指甲又可以做到嘅啦。咁點樣咧？我哋好似咧平時你選擇你自己喜歡嘅顏色啦，咁你喺上面加一個係霧面嘅 top coat。咁嗰個一個咧一搽上去咧係透明嘅，咁但係咧你照完燈之後咧，你啲指甲咧瞬間即刻會變曬瓦色噶啦。 哦，咁但係唔係話令先至好嘅咩？特登將佢變成瓦色又有第二個方法好㗎？ 型啊嘛呢、這個。 哦，型嘅。 其實令係相對啊，會顯得隻手係白淨啲嘅。 係，咁但係係啦。哦，我明啦。點解會瓦咧？因為本身韓國嗰啲女仔咧，啲已經係啊，已經因為佢哋咁白㗎嘛，已經好白噶。咁所以佢哋就唔需要咧，下下就整到啲指甲太靚。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啲雪咁行出嚟嘅純白色咁樣就唔使。所以佢哋嗰個變化就會去到咧，就係可以做翻啲瓦色，令到啲手啊嗰啲咧就望落去咧，就可能啲色咧就會實翻啲，唔使咁 sharp 係嘛？ 係啦，冇錯。咁你可以譬如我哋都會主力個底色咧，你可以揀翻一啲啦，即係如果講緊韓式嗰啲揀翻啲墨綠啊，同埋一啲宝蓝嘅色，即系暗深啲嘅宝蓝色。咁然后你譬如 match 咗喺个手指甲度之后咧，譬如我都系讲紧啦，手指公同埋第四嘅手指，你可以搽一隻色。咁然后第二、第三同埋最尾嘅手指尾就一隻色咁样去搽。咁你变咗搽完之后，你可以上面就系加嗰一层雾面，咁佢就会即时令到你啲指甲瓦色曬噶啦，咁其實如果放翻我哋香港嚟講咧，即係香港女仔講咧，冇韓國女仔白得咁緊要噶嘛，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哋咧，我就會建議大家咧，可以喺上面做少少 details 嘢，就係咧加一啲咧閃石黐上去嘅。 哦，嗰啲閃石黐咗洗唔到碗噶咯。 呢真係唔好洗碗啊！嗰啲黐咗。 係咪真係洗唔到碗噶？我想問啦。 其实可以洗到碗嘅，即系总之其实嗰个指甲唔好太整得太长嘅话，系绝对冇问题去洗碗。 哦， 只不过洗碗嘅时候， 即系成日有啲女仔喺度话，吓我只指甲整咗，咁跟住我唔洗碗，其实就唔啱嘅。 都 都唔係冇佢哋嘅道理嘅，因為你整咗閃石之後咧，其實都唔 suppose 你哋浸咁多水嘅隻手，因為浸得多水咧，真係會甩嘅。 咁啊，真係難啦，又要洗頭，又落洗頭水，又要護髮素，又要執一樣執嗰樣，係咯，咁好難搞喎。 咁嗰啲可能我就唔会建议大家黐晒十隻都有嗰啲闪石喺上面囉，即係你有啲係可能带有珠珠嘅凸起出嚟嘅立体闪石你黐上去呢，可能你做一两隻手指已经好靚㗎喇。咁、 哦、 如果你十隻手指都黐晒，真係乜都唔使做㗎喇。 嗯，係啦，咁就唔係咁好啦。但呢个你就韩式嘅，咁你就可以黐埋啲石喺度啦。喂，如果你话和式嘅有冇？ 系，另外有个我想讲嘛，另外有个韩式嘅都系，咁、 哦、 就系一个镜面嘅，咁镜面嗰个咧系令到咧成个指甲咧望出嚟立立令嘅，直情好似照镜咁样反光嘅。 我、哦、见到自己添噶嗰个， 即系好似有啲银底咁样，见到自己，但系好反光咁样咯。 系， 咁嗰啲就镜面，咁都系玫瑰嘅粉色咧，都系韩国而家系好流行嘅。 玫瑰镜粉色呢、這个玫瑰镜 系啦，玫瑰镜粉色， 明 白，咁就少女味重啲啦。 系嗱，咁啊韩式啊讲住咁多先啦、嗯。喂，到和式咯，日本方面有冇啲咩颜 色 又真系？ 黄色多数都是比较望出来呢好柔和的啲颜色。咁、 啊、 呢就会建议大家呢可以呢试下呢喺搽指甲嘅时候呢用返一啲呢粉色嘅系列啦，即係我哋做咗打底先啦、 嗯 白白地粉色嗰啲系列，即係米通嗰一堆啦。咁你就呢可以呢玩啲花样啦。咁你可以嗱，我首先搵咗一个白色嘅搽咗喺个指甲油度先，搽咗一只手指，跟住我哋滴一滴杏色嘅指甲油落你个指甲面度， 系， 然后攞 化开啦嘛，佢会 乱咁撩下， 吓， 攞就会撩到啲云石花， 攞咩乱咁撩啊？ 嗰个牙签， 攞牙签啊？ 系啦， 哦，好啦，嗱，呢个咧要再讲多次先，首先第一个步骤系点啊嘛？ 系啦，我哋嗱，首先查咗你自己喜欢嘅底色啦。咁我譬如简单啲，用一啲米白色嘅或者 白色 啦。咁你查咗先，跟住你就照灯， 照 完灯之后咧，喺上面 照灯照几耐啊？照灯照几耐啊？ 照灯照30秒啫。 哦，30秒啫。 系啦，30秒啫。跟住咧，你就攞翻出嚟，跟住就喺上面攞另外一支指甲油啦。咁你可以同一個通嘅，即係我哋可以揀返一啲即係灰色啊或者杏色嘅通、兩隻顏色， 係 每點一點喺個指甲面上面， 點一點， 跟住攞支牙籤喺上面畫花。 哦，畫花， 其實你亂撳喺度撩畫， 打圈啊，交叉啊， 打圈交叉， 三角形啊。 系啦，但系你嗰一点一定要系好细点啊，唔好太大滴，因为你太大一滴落去嘅话，遮晒成只指甲噶啦。 哦，哇，呢个好高技术、哦，手指甲已经咁细啦，你仲要滴一滴嘢入去，跟住仲要喺度画粒星嗱，我觉得画星系最好嘅，一系就画星，一系就写到符喺度。咁咪一定係唔知寫咩啦，係咪？ 嗱，你雲石嗰啲都係好似杜甫咁上下啫，都係咁樣撩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呢、這個，因為都幾得意嘅，又唔使做曬十隻手指嘅。 係，咁咪一兩隻。 咁你做完啫，係啦，做一兩隻手指啦。咁然後跟住另外一隻手指咧，咁其實市面上有得賣一啲咧，叫做金色嘅一條嘅，好似膠紙咁樣，但係好幼身嘅。 嗰啲叫咩啊？嗰啲？ 嗰啲叫做 學名， 我都嗰、那個學名應該係類似絲帶、金絲帶嘅 膠紙。我即係如果去買嘅就我要嗰啲金絲帶膠紙咁樣。 係啦，你話金線啊， 金線 啲金線啊，係啦，咁做落指甲度嘅，咁所以美甲鋪嗰啲一定知道噶啦。咁你將嗰啲金線咧就搭咗喺你啊，好似打一個十字嗰啲啦。 係， 咁你自己中意安排啦。咁因為剪出嚟咧係一條線嚟噶，即係一條金線咁樣，你就可以搭喺度打平一條，垂直一條。咁你做呢啲技巧咧，都係望出嚟好靚。 哦，咁呢個就和風啦。 系啦，和风就系呢啲啦。 哦，咁今日啦，学住呢个韩式啊，同埋呢一个和风先啦吓。咁下个星期咧，又再睇我哋可以美容上边学啲乜嘢啦吓。今日唔该晒 Queenie， 拜拜， 拜拜。 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都迟来到啦，敲敲吉他，然后唱出新风格，大人为何暴躁，我问不暴也好，请将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我才挂在半空，再上班，擦去砖瓦，让青春发芽。开一束花，当交了税单，给沉闷发出风的炮弹。谁未够胆，侧边界推一下。大人为何暴躁？我问得暴也好，成长脱轨了，或会很自豪。地球灭亡就到，温室化作半。 各位听众啊，唔好自己啦，如果要翻学嘅话吓，你的鸟儿有虫吃，假嘅，早啲起身翻学啦吓，今日。好啦，听埋农夫帮嘅精选先，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分途广播之后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吓，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童话都有童话嘅黑暗面。专辑嘅童话故事基调 ，Percy 带大家走入佢哋嘅糖果屋，探讨试炼嘅课题。途中仲有以巫婆姿态现身嘅 Serenity 加入 featuring。作曲 Percy 填词梁嘉欣，编曲 Percy， 监制有谢国维加上 Stephen Mock。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Percy featuring Serenity 粉碎糖果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有效同快捷辨识传媒身份。新定义之下，传媒代表包括已经登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的传媒机构。新闻处回复查询时话，登记用户必须是定期采访以及向公众报道原创新闻为主的大众新闻机构。信网媒就每星期最少五日更新平台，有最少一名编辑和一名记者。本港八个传媒组织和工会发联署声明，批评警方做法草率，无异于实行军方发牌制度，严重影响采访自由和新闻自由。记协表示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几十家网媒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警方自行筛选媒体，表明会继续采访。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上午五时，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自己個屋苑嗰度咧搭 lift 啦，又搭 lift 啦，即係跟住喺 lift 裏邊啦，跟住出呢個大堂啦，然之後行出去路面啦，一路都係又見到咧。同學咧著曬校服啊，仲有家長咧陪同咁樣咧，一齊好精神咁樣咧，係都係翻學啦。那個方向當然係咪？咁由今天開始咧，就有呢一個同學咧，就分階段咁嚟到去翻學啦，真係翻翻去學校嗰度嚟到上課。係 啊，好耐冇見過啲著校服嘅學生喺條街嗰度行過。 嗱，通常咧，我哋見到譬如六點零鐘咁早起身嚟到去翻學，跟住睡眼惺忪啊，即係有好多咧，梗係件衫都著到歪歪誒歪曬咁，歪嚟歪稱都紐都未扣好咁樣嗰啲。哇！但系今朝见到个个都好精神噶， 哎呀，咁啊好啦， 个个都真系冇话乌眉瞌睡咁样啊！ 我都担心我弟仔会唔会乌眉瞌睡嚟噶？ 吓系咪啊？ 系啊，佢 K free 佢都翻啊嘛，今日。 哦，咁有人带噶嘛？ 今日有人带。 系啊，咁应该都会好精神嘅。 应该会嘅。 咁耐冇翻学，一翻到学校又可以见到呢个老师啊、同学啊，又可以咧真系有一种咧系亲身接触嗰啲嘅学习嘅嘅教材啊，等书本啊，唔使咧对住个 mon。 最紧要啊，识翻多啲同学仔啦。 上识嘅咩？本来 上年识得好少啊，啱啱识完都放咗成年假咁样。 会唔记得咗佢个名噶咯？ 得噶咁细个， 真系噶， 好善忘噶。 好啦，咁各位同学，今日咧要开学嗰啲啊，即系翻去学校嗰度上课嘅同学仔啊，要加油啦吓、啊！记得咧做足呢一个嘅个人卫生啊，啲防护措施啊吓、防病毒嗰啲措施吓、记住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Hey, 弟弟，早晨啊！ 早晨啊，弟弟， 未开声就已经听到阿弟弟喺度笑， 系啦， 笑我弹得好细心咯，帮你戴攞个 headphone， 不嬲都系噶啦。 其实对唔住，其实我系想攞翻我自己个 headphone 嘅。你而家搞到我， 唔系佢攞咗你个 headphone 啊！弟弟冇攞到我嘅 headphone， 呢、个 headphone 你用冇问题。我嗰个咧俾人掹咗插咗去另外一度啊。阿弟弟唔该你只手长啊吓， 系掹咗 OK。 系啦，其实我都系为自己嘅啫。 我以为你咁好细心添，小白仲赞你，唔好赞咗小白讲。 系啊，唔好赞我啊，闹我啊。 唔系讲咗路面先，因为今日咧开学啦，其实咧就早咗好快脆咧，周围都有龙尾噶，咁啊讲俾大家听先啦。 好嘅。 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狮隧出九龙咧就去到世界花园，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就去到电话机楼嘅，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咯，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咁有两宗嘅水务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话俾你听啦，就系、长沙环嘅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啊，需要全线封闭嘅，讲多次。长沙环的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这一段就需要全线封闭。另外呢都是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葵涌的石梨街去石梨方向介乎大白田街和安竹街一段都是全线封闭。部分巴士路线就受到影响需要改道，包括是31号、35号 X 和小巴路线401的。大家留意翻站头嘅指示啦。 咁、今天咧即系配合翻啲学生分阶段去翻去学校度上课咧，咁、交通自然咧就会比平常咧系繁忙咗啊。咁所以就大家都要咧预翻松啲时间出门啊。我自己都谂住咧，喂六点零钟应该唔会咁快就嚟啦嘛，咁、样。但系谂谂下都唔系啊，都要预早15分钟啦。咁我都預早咗15分鐘咧就出門咁樣， 真係乖啊！朋友， 果然真係有啲係繁忙嘅，唔係交通阻塞，而係路面係繁忙咗，即係嗰個繁忙嘅景況咧係早咗出現啊！ 人多車多， 喺某一段喺某一啲段落嘅路面上邊，咁所以就如果我冇預嗰15分鐘咧，應該依家我喺出邊報天氣 啊！咁其實唔係嘅，翻工一定要預鬆啲，而且知道係有突發情況更加要啦。咁今日第一日開學，咁部分嘅一年級、五年級同埋六年級小學中學係咪？係啦， 仲有 K-free 啦， 係啦，但係下個禮拜二咧，9月29号咧就全面復課。 系啊， 咁大家咧要 預早半個鐘啊，可能下個星期 係啦，預早半個鐘啦。 喺交通上面啦嚇，咁啊 ，Lily 如果有啲咩新嘅交通狀況要提我哋咧，隨時 啊，冲入嚟啊吓！ 梗系啦，我哋嘅职责嚟噶嘛。 好，唔该晒，唔该 Didi。跟住我哋有阿欧，早晨。 早晨，彭爷，早晨，小华，早晨，咁多位陈光听众，早晨，早晨。 系。 喂，彭爷好认同你咁样讲，今日交通咧真系相对繁忙咗好多。 系啊，早出现咗啊个繁忙景象。 是啊，咁所以呢即係都密切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交通消息呢都会帮到大家嘅，特别係返工返學嘅朋友仔啦，可以返呢一句啦，好耐冇用㗎啦， 係啊，有 阵 时之前懒顺口咁样讲咗返工返學，跟住又俾人话。 系啦， 要使翻学啊，咁样 系啦。 其实我哋都会收嘅，视像翻学啊嘛 ，Zoom 都可以翻嘅咁样咯。咁但系今日咧天气唔使收啦，因为咧超级晴朗啊吓，咁啊，望上天空嗰度咧就连云都冇一嚿，咁样就算系白白一阵雾嘅啫，咁啊能见度亦都相当高啦。咁啊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完全都可以咧饱览晒所有嘅楼宇啦。咁啊背靠嘅狮子山咧，成只狮子咧。完全可以出得到嚟，咁啊，今日有少少秋意添。如果你可以早半個鐘，以至早一個鐘頭起身咧，就真係可能啊，傳統智慧啦，二十四節氣咧踏入咗咧，都算 秋分 秋地，係啦，秋秋地嘅感覺咧，咁啊，可能有啲女士們咧都開始咧。入定啲秋裝啦，可以轉一轉先啦，咁樣。 都咁話，天文台我記得，譬如尋日咁樣講一句話，早上天氣比較會涼啲咁樣，都係早上嘅啫嘛。 係啊，咁樣係，咁樣係。 一過咗個早上，可能講緊六點鐘。係 啦，嗰個秋裝可能要有二段變身啦，可能朝頭早 隨時隨得嘅。 係啦，一個 look。跟住呢到晏昼嘅时候呢又去返呢一个夏天少少嘅一个姿态或者一个造型咁样囉。 好啦，唔该晒欧啦，咁详尽嘅天气预测交俾小白。 系啊，唔该晒欧啊，咁啊详尽天气方面啊，真系去到中午嘅时候咧，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啊，都唔系用个秋字嚟形容噶啦，都仲系夏天嘅感觉噶，咁啊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咁啊晚上渐转吹微风啊，即系原本都有风啊，夜晚就开始冇乜风啦吓，展望啊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星期五朝早咧天气系稍凉嘅噃，系早。早上天气稍凉啊，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嘅。 咁我哋都趁翻啲同学啦，分阶段复课， 一齐上 嚟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咧就请到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咧，同我哋讲下一啲咧养生保健嘅话题。早晨啊 ，Victor。 系早晨啊 ，Bobby， 早晨啊，各位听众。 嗱 ，Victor， 我哋之前几个星期咧都讲紧癌症，咁啊知道香港嚟讲咧，癌症都算系一个好普遍嘅头号杀手嚟噶。既然系咁，不如今次我哋咧都继续讲下癌症啊。 好啊，好啊。咁咧今日咧就同大家讲嘅最关心嘅一个癌症就系一个肺癌啦。 嗯。 咁其实香港系好多有肺癌嘅病患者嘅。肺癌咧喺香港都比较常见嘅。 系。 咁咧佢就喺癌症里面排第二。咁但係呢佢係殺手裏面呢佢係排第一，即係話呢其實呢常見嚟講呢就係腸癌係最常見嘅。咁但係呢呢個惡性程度同埋嗰個死亡率呢係肺癌就排第一嘅。係啦，咁可見呢呢個肺癌呢都係一個比較兇惡嘅一個癌症嚟嘅。咁香港呢個癌症嘅資料顯示呢，咁每年嘅呢個新症呢大概有5000宗嘅，死亡人數呢就超過3000宗嘅，所以其實都比較多見嘅呢個癌症。 咁如果係咁嘅話呢，我哋就更加要注意自己嘅身體健康同埋有冇啲特別嘅狀況啦。咁好啦，問下 Victor 先，肺癌呢一樣嘢呢，譬如你話初期呀、或者之後嘅晚期可能比較明顯啲啦，咁但係早期嘅肺癌呢有冇啲比較明顯嘅症狀呢？ 其实咧，肺癌啊，或者所有嘅癌症咧，点解佢死亡率咁高咧？就系因为我哋早期发现得慢。咁早期发现得慢嘅原因就系因为佢症状就唔系太明显嘅。 嗯， 好似肺癌咁啦，多数我哋发现咧就系因为咳唔好就去诊断嘅。咁但系咧，其实好多时候咧，佢系冇症状嘅。 嗯， 咁亦都系一个比较麻烦嘅地方啦。咁就一发现嘅时候已经属于晚期啦，咁啊错失咗呢个黄金期啦。咁咧，甚至乎有啲时候是发现嘅时候都已经系转移噶啦。 嗯， 所以咧，其实咧，我哋就话，如果你屋企有啲家族史嘅，咁加上你又食烟嘅，咁咧你少少开始有啲咳啊，或者可能有啲喘啊，甚至乎咳嘅时候，有少血 就唔好忽略啦。 嗯， 系啦，特别系好多男性咧，就对自己身体咧就比较求其啲，系啦。因为我哋呢度都好多啲病人咧，即系可能啲太太就过嚟讲啊，先生咳咗几耐啦，又唔肯嚟睇医生啊，咁啊，有冇咩帮到佢啊？咁其实就系因为个老公唔肯嚟睇医生。 嗯， 系啦，咁呢啲情况其实都系比较严重嘅时候先嚟求诊嘅时候咧，可能已经错失咗个黄金嘅时期啦。 嗯哼， 咁咧，所以我哋就讲咧，即系早期嘅发现或者早期去睇医生，其实都几重要嘅。 嗯，明白。咁啊，头先听阿 Victor 咧都有讲到话，如果你系有饮酒啊、食烟啊等等啦，咁其实系咪食烟饮酒都属于系肺癌嘅一个成因之一咧？ 是啊是啊，咁其实呢我哋而家证据最多，或者甚至乎即係公认引起呢个癌症嘅一个因素呢，係食烟係一定㗎啦。咁基本上肺癌呢有 90% 嘅人就係可能係食烟嘅。特别係50岁以上嘅男性。 嗯 哼。係啦，所以呢个都係我哋筛选嘅一个其中嘅方法啦。即係如果你开始50几岁啦，咁你又係长期食烟嘅。咁、就开始有啲咳啊，有咩？其实我哋一般都会要排除下呢个肺癌啦。 嗯，所以就即系大家都系要注意自己嘅身体啦。即系万一有少少唔同嘅状况咧，就快啲去求医啦。 咁头先我哋都讲咗啦，咁就食烟啦。咁、仲有咩原因咧？即系譬如话有时空气污染啦。咁而家香港其实空气污染都比较犀利嘅。 嗯。 咁呢啲其实都系会引起呢个肺癌嘅呢个危险嘅因素嘅。 嗯哼，但系有冇话其实空气污染啫？咁但系真系。引起的成因是每天都吸到不干净的空气、啊、还 是长期要处于在某一些空气特别混浊的工作间才会有这个风险呢、 都有普通的环境的空气比较差都会引起容易引起这个癌症啦、但是如果你本身呢、就是、可能是做些不知道什么工在这些环境比较密室的、空气污糟一些还有有些可能有些矿物质的譬如说我们现在证实了这个食棉这个矿物质咧，其实系引起呢个肺癌嘅， 系 啦。咁如果你本身翻呢啲工嘅，咁你都要特别留意啦。 嗯，咁所以大家都多啲注意自己嘅身体同埋生活状况啦。听完阿 Victor 你咁样讲咧，真系以后咧经过啲比较尘多啊，或者空气污浊嘅地方咧，可能系啲大马路啊，或者系啲大型嘅交通交汇处咧，都真系要揞住口鼻、啊。 系啦，系啦，或者而家戴口罩都有帮助嘅。 都系嘅，都系嘅。咁啊，头先咧记得阿 Victor 讲过话咧，要及早求医啦吓。咁啊，有个黄金时期嘅。咁啊，到底其实肺癌咧系分乜嘢种类啊，或者分几多期咧？又何谓系医治嘅黄金时期咧？ 咁其实咧，我哋讲咧就如果你初期发现嚟讲咧，五年嘅生存率咧系高嘅。 系。 系啦，咁咧其实而家我哋发现咧。好多肺癌嘅病人咧，五年嘅生存率咧，大概系18.6% 嘅， 系即系活到过五年嘅18.6%。 系啦，因为一般癌症我都系五年为一个期限啦。五年之后咧，其实当系呢个病已经好咗噶啦。 嗯嗯。 系啦，咁如果五年之后咧就再发咧，就其实系等于好似感冒再发翻咁啦。 嗯。 系啊，所以五年咧嘅生存率咧得18.6%。咁咧，而家呢個美國嘅肺臟協會咧統計咧，如果癌症係初期診斷出呢個肺癌咧，五年嘅一個生存率咧，可以提升到56% 嘅，由18至56，其實都幾高嘅。 係啊，係啊，幾倍噶啦。 係啊，所以呢個反映咗呢個身體檢查嘅重要性啦，早期嘅發現係好重要嘅、 其實肺癌係咪普通嘅一般身體檢查咧，即係譬如抽血啊，或者係定期嘅驗身報告呢一啲咧，都可以 check 到出嚟噶啦。 咁驗血咧都有啲證據啦，咁都係一個參考嘅價值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講緊大部分見到嘅就係呢個 CT 啦。係。係啦 ，X 光如果比較嚴重嘅都會見到嘅，因為 X 光 係單面啫 嘛，係佢單面啫嘛。咁 CT 佢就一層一層切嘅。係。係啦，咁而家外國咧，其實我哋都開始用呢、這個low dosage 嘅 CT， 即係用低劑量嘅 CT 去 check，因為 CT 嘅輻射都比較高嘅。 係。 佢哋會用呢個篩選咧，就用呢、這個低劑量嘅CT 去篩選啦，咁咧就減少個輻射，同埋亦都可以早期發現呢個癌症啦。 嗯，明白。咁啊，講下頭先有問到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分幾多期咧？其實 肺癌咧，其實咧最主要係跟住佢個情況去睇嘅。咁咧，我哋一般嚟講咧，講緊嘅肺癌咧，佢分呢個原發性同埋繼發性嘅。咁原發性咧就係、個癌症首先喺個肺嗰度生長嘅，我哋叫原發性啦。咁繼發性講緊嘅就係其他部位擴散到去肺部嘅。即係譬如話腸癌啊、肺癌啊，都會擴散到個肺部。咁呢啲嘅肺癌就係繼發性嘅。咁當然我哋而家講緊嘅就係一個原發性噶啦。咁肺癌咧。 我哋跟住佢嗰个生长嘅部位同埋佢嗰个唔同嘅一个细胞形状咧，其实分为呢个非小细胞肺癌，呢个系最常见嘅，大概喺肺癌里边嘅 85% 咧系呢个非小细胞肺癌，即系所谓大家常见嘅一个腺癌啊，或者呢个轮轮细胞癌啊，呢啲就系非小细胞嘅。咁有啲细细胞癌咧就5-20%比较少啲，咁佢对呢个化疗嘅呢个效果都几好嘅。 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咁啊既然请到注册中医师嚟，咁啊梗系问下啦，到底中医方面咧对于医治肺癌咧有啲乜嘢嘅成效，或者有啲咩可以帮到手咧？ 咁其實我哋中醫肺癌咧，我哋就分呢個手術前、手術中，或者可能我哋有化療中、化電療中啦，或者化療電療之後呢個三個時期去處理嘅。 嗯， 有啲病人咧，可能就係因為化療啊、電療嘅時候咧，西醫就叫佢啊，就唔可以食中藥嘅。 嗯， 咁其實我哋而家好多醫院啦，有用緊呢個中醫去處理呢個癌症嘅，特別係肺癌啦。 嗯， 咁呢個肺癌咧，咁我哋話其實因為做緊化療啊、電療嘅時候咧，嗰、那個味覺啊，或者可能啲白細胞都會降低嘅。咁呢個時候咧，中藥咧就有啲益氣啊，或者甚至乎有啲改善呢、這個消化道症狀嘅，即係嘔啊。食藥不振啊，呢啲情況其實嘅中藥都幾好嘅。 嗯， 咁當然啦，如果可能有啲情況之下我哋用唔到，咁我哋就可以後期即係做完呢啲電療化療之後咧，病人會出現呢啲可能痰多啊、肺氣比較虛啲啊。 嗯， 多數見到係呢個氣陰兩虛嘅情況。 係， 當然啦，有啲時候咧都會出現呢個血瘀嘅一個情況啦。係，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有啲養陰啊、補氣啊，或者活血化瘀嘅呢個情況，有啲藥去處理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覺得咧，要揾一個比較好嘅註冊中醫師，或者可能有醫治呢個癌症嘅經驗嘅醫師去處理就會好啦。因為有啲藥咧，可能會有啲撞嘅。 嗯。 咁呢個時候咧，你揾一個其實係好多情況之下，其實我哋可以用啲唔會有相衝突嘅藥嘅。 係。 咁呢個時候咧，就可能建議咧，就揾啲有經驗嘅呢個醫師去處理咧，就會好啲啦。 嗯，明白曬啦。 咁我哋首先讲咗啦，咁戒烟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预防癌症噶啦一个方法，所以其实喺呢度都呼吁大家，如果有食烟嘅就记住啦，就最好慢慢戒烟啦， 嗯， 即系唔好到时有病先嚟后悔啦。 系， 咁另外咧就少啲饮酒啦，同埋咧就均匀饮食啦，咁同埋即系食多啲新鲜嘅蔬果啦，其实都有好大帮助嘅。 嗯， 咁另外咧就系呢度都准备咗啲茶饮俾大家嘅。 系， 咁咧就系呢个二米一两。麦冬三钱、百合三钱同埋骨红两钱，咁、咧就大概大火煮滚咗之后咧，转细火煲个10-15分钟就可以饮噶啦。咁呢个茶咧就即系适合好多唔同嘅类型嘅人都可以适合饮嘅。咁、佢有一个养阴清肺同埋有啲去湿同埋有啲理气嘅效果嘅。咁、因为其实好似香港如果天气比较污浊啲啊，即系污糟啲，其实都可以饮呢个清有一个清肺养阴嘅效果嘅呢个茶饮啦。 嗯，明白，即系佢唔系话净系特别针对有癌症嘅朋友嘅，咁而系咧，即系如果你真系经常都吸到啲污浊嘅空气啊等等咧，咁佢都可以帮你润下肺嘅吓。 系啦，冇错。咁薏米都系抗癌噶嘛，所以其实都系有呢个抗癌嘅效果。 嗯，明白晒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我哋下星期再倾过啊。 好， 拜拜。 晨光大学， 二台通识60秒。 根据电力线路规例规定，电力装置拥有人需要为固定电力装置安排定期检查、测试和领取定期测试证明书，即是表格 WLE。 违法者不单止会被检控，更可能会因为电力装置失修而引致火警及电力故障，对自己和社会大众的安全构成危险。若果固定电力装置的允许负载量超过100安培，例如大厦公用电力装置，该电力装置的拥有人包括业主立案法团、所有单位的业主、租客及住户，必须根据法例最少每5年为装置安排一次的检测。由于个别大厦在停电进行定期检查的时候有不同的安排和需要，物业管理公司和注册电业承办商应该在进行有关检查之前同业主及住客协商停电的安排，例如考虑分阶段停电、提供临时电力供应，又或者制电应变方案等等，以尽量配合不同大厦的业主及住客的需要。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60秒。 好啦，报报时先，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30，听埋新闻简报，我哋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坚决压制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蔓延，充分发挥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作用，反对政治化、污名化。他又说，无意同任何国家打冷战、热战。习近平透过预先录制的影片向联合国大会发言，重申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不追求一枝独秀，不搞你输我赢，亦都不会关起门封闭运作，亦都不会关起门封闭运行。习近平强调，国家之间可以有竞争，但是必须是积极和良性，要守住道德底线和国际规范，国家之间有分歧是正常，应该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化解。美国总统特朗普向联合国大会发言，他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型冠状病毒，要求联合国追究中国在疫情大流行上的责任。特朗普在预先录制的讲话中表示，疫情在全球188个国家夺走无数人命，全球正是艰苦对抗隐形敌人。他说需要追究中国导致这一场瘟疫蔓延全球的责任。他说疫情爆发初期，中国限制人员流动，取消国内航班，但是任由大量航机离境，导致病毒扩散全世界。中国政府同受中国控制的世卫组织不实宣称病毒不会人传人，之后又错误声称无症状感染者不会传染。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超过687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00万人死亡。死亡病例最多的是纽约州，有33000多宗，其次是新泽西州，有16000多宗。德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都累计超过13000人染疫死亡。中印两军举行第六轮军长级会谈之后，同意停止向前线地区增加兵力。会谈星期一举行，双方共同发布联合新闻稿，表示双方围绕稳控中印边境实控线地区局势，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一致同意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沟通联络，避免误解误判，停止向一线增加兵力，不单方面改变现地态势，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复杂化的行动。双方仲同意尽快举行第七轮军长级会谈，采取务实举措，妥善处理现地问题，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晚上渐转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苑。在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彩云村，咁后少少近住汇基书院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顺治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在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屯门嘅湖翠路去惠丰园方向，近住蝶景路呢一段咧，车多挤塞啦。咁龙尾排翻去龙门路，近住兆山苑对出。咁喺长沙环嘅发祥街咧，有水管急收嘅。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全线封闭。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噶。喺葵涌嘅石梨街亦都系有水管急收啦。石梨街近住石梨村嘅石长楼呢一段全线封闭。石梨街近住石梨村嘅石长楼呢一段啦系全线封闭。巴士路线31同埋35X 啦，同埋小巴路线401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音乐情人郑子诚，人生就像大海，时时刻刻都在或大或小的波动之中。在这段水深火热的期间，我们最紧要心存盼望，相信明天会更好。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近年大家都关心自己的精神健康，今个星期四我们就请来 2020年精神健康月筹委会代表，讲下精神健康月的主题和活动，还有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 要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阿田姐 Vincent， 做咩啲罐头劈落地下唔执乜执嘅？ 老细啊，啲重嘅唔可以摆上层噶嘛，咪摆地下咯。 但系都唔系就咁劈喺走廊度会棘亲人噶噃。 唔系啊，老细咁重咧，要揾多啲同事帮手噶。 呢度得两罐罐头，你哋两个人都搬唔喐。 咁两罐罐头啊，都唔会棘亲人啦、啊，老细。 仲驳嘴，得闲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小心搬运免扭亲，善用辅助至安心。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真鹏、 朱海婷、 阿 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啦，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咁嚟到周中啊，即系星期三啦，夜晚黑啊，依然有波睇噶吓，咁啊，讲下呢一场焦点大战先啦，就系咧英联杯嘅赛事啊，李斯特城对阿仙奴正面交锋啦，咁样，咁啊，常言道咧，英联杯咧有阵时都会啊，派一啲二三线嘅球员出去啦，不过唔会啦，啊，当英超对翻英超嘅球队咧，两队嘅教头咧都想赢波咁样，今仗啦，可以预期到咧，李斯特城咧将会收起部分嘅主力嘅。不过咧，连续两场咧先后列后备嘅呢个好波之人啊，吓詹士麦迪神咧将会重返正选嘅阵容啦。咁啊，仲配合一众嘅球员咧就对冚阿仙奴。至于阿仙奴咧，开季首战咧就轻取富咸三球啦，但系上场咧主场啊迎战另一支啊伦敦嘅球队咧韦斯咸啊，演出咧就一般般。嗱，报章系咁形容啊，吓咁虽然。最后兵工厂咧都系赢波啦，二比一险胜对手啦。咁仲有一个隐忧，咁啊就系阿仙奴咧要留力咧冚呢个红军，即系利物浦啊吓。因为咧过完呢个英联杯之后咧就会对利物浦啊，所以咧都会留一留力嘅。咁但系咧啊有趣个英联杯个赛制系点样咧？两队咧如果啊喺九十分钟赛和咧，将不会加时，直接射十二码。咁如果打和嘅话，射十二码上演到阿叔嘅名。一是入一是不入，咁同埋咧入边都有好多，除咗技术嘅含量啦，仲有另一个含量嘅就係运气嘅含量啦。係、 哦、 呀，有陣时你见嗰陣时我哋睇僆仔睇世界杯好多升级嘅球员呢，去到射十二码嘅时候点样啊、嗯、啊就一飞冲天去。 碧咸啦，巴治奥啦，都係。 係呢又会十二码嘅时候见效。我觉得呢俾龙门扑到捉到路呢都冇咁丑样、哦、或者都冇咁样衰咁、哦、样， 飞咗上天啊，真系肉酸咗啲嘅。不过如果今次咧嗱，英格兰联赛杯咧，咁啊佢如果真系直接去到十二码咧，我觉得个准程度应该会提高，因为以往咧踢十二码最大嘅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啲球员啊。消耗得太犀利，佢踢咗120分钟啊嘛，咁嗰个直脚咧，即系可以抽筋嘅都抽咗噶啦，咁、你抽住筋踢嘅话，咁啊难免好似巴照碧咸咁啊，即系飞咗上天嘅。咁如果你九十分钟嘅，咁啊都仲有啲力可以即系留翻嚟啊，踢嗰一脚 啊嘛， 系啊，如果系啊，如果唔使踢加时嘅话，会好啲咯。 系咁啊，大家中意睇英超嘅朋友仔咧，都连啲汁都会捞埋啊吓。咁啊，转个角度讲下啲啊，叫做往面上贴金嘅名义啦，葡萄牙嘅。升级球员 C 朗咁啊，啊咁啊，帮呢个意甲咧嘅祖云达斯咧主场三比零啊，轻松击败咧森仔森多利亚啦。 咦，寻晚红魔都三比零， 系啦，咁啊都系三比零击败对手啦。咁啊，喂 ，C 朗出身嘅呢一个葡超嘅球会士不停咧，咁啊宣布球会嘅青训咧会改名，直情冠名赞助，好似咧 系啊， 我哋嗰啲大学嗰啲楼咁样啊，通常都会有乜乜乜楼咁样啊，咁啊， 佢系 C 朗啊。 系啦，咁啊，呢啲有名有品位有钱嘅人咧、 啊， 就会得到冠名啦。咁啊， 俾人觉得佢练够啊。 系啦， 加分几好。 系啦，咁呢个葡萄牙嘅升级球员 C 朗就会叫做咩咧？间青训学院叫基斯坦奴朗拿度青训学院。咁、哦、啊，直情连个舞会士不停个名都唔用咯。咁样，哇，好劲、啊！ 不如士不停改埋名啦， 叫 C 朗拿度啊， 系咯， 或者基斯坦奴 朗拿度， 其实都有咁嘅说法。法嘅或者有咁嘅先例啦，因为可能小白都知道，譬如德甲咧，未有队叫 R B 莱比锡嘅，咁、 啊、 所有媒体都叫 R B 莱比锡，点解咧？因为 R B 系一个赞助嚟噶嘛，系、 啊、 一个能量饮品嘅赞助嚟噶嘛，咁、 啊、 所以大家都会将佢短化咁样去讲咗佢咯，咁、但系人哋又真系个球会个名嚟嘅，咁样，咁、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究竟往后嘅世界会唔会有一队球队叫做碧咸热火啊，或者 好多啊， 系啦，基斯坦 日本嘅棒球基本上全部都系讲咗冠名， 哦、 跟住先至再讲佢哋个名 字。系啊，系啊，其实足球旧时都系噶，我哋睇譬如 川崎读卖咁样，大家都知道读卖系一间公司嚟噶啦，旧时嘅年代，咁依家就有啲改变啦，咁样咁啊，所以都唔知呢个风潮会唔会传入去咧其他嘅国家嗰度啊吓，咁啊再转埋个角度咧睇埋网球方面啦，好多朋友咧都好期待啊吓，9月27号开波啦，就系、是、法国网球公开赛，但系咧啊呢、這个新冠肺炎嘅疫情咧仍然未回稳之际咧，咁啊法网咧将重新开放俾公众入场添，咁啊引起咧外界嘅争议嘅声音，咁啊法网咧就宣布啦，目前已经有5位球手感染咗呢个新冠病毒咯， 哎呀， 系啊，要退赛、 哦。其实唔系净系网球方面啦，足球方面都好闭翳啊。即系譬如莫耶斯又话咗佢系中咗呢个新冠病毒啦，跟住你见热刺啊，咁啊谂住踢呢个嘅英格兰联赛杯啦，咁但系又宣布即系要腰斩啊，因为佢嘅对手咧奥连特啦，咁啊亦都有多名嘅球员咧中咗呢一个新型冠状病毒，仲要其实佢哋有啲古仔嘅，个古仔就系因为。个热刺咧踢英超啦，佢哋要同即系英乙嘅球队踢噶嘛，都唔紧要，系啦。咁佢哋咧就去俾钱呢一队嘅球队，不如你哋去验先啦。 哦、 因为点解咧？其实喺英超、英冠，佢哋咧自己一定有规例，一定要验咗先可以入场嘅。咁但系低组别嗰啲就冇啊。咁、所以热刺就自己揞荷包，就俾佢哋嚟验啦。一验嘅时候出事啦，或者一验嘅时候你可以话出事，或者可以话就系好彩就系验咗，因为都有几多嘅球员咧就即系中咗呢一个病毒。咁啊，当然系要腰斩啦。咁啊，对家嘅球会亦都即刻又做消毒又剩。咁但系热刺方面啊，梗系希望你腰斩咗，即头不如俾我晋级啦咁样，咁但系对方啊，梗系唔系咁谂啦。 其实都唔应该系咁嘅，即系点都 踢一踢啦，系咪？咁但系你谂下，一 交换下波衫都好啊，可以同孙兴文啊， 一等要等两个星期。咁如果你等两个星期，所有嘅赛程咧，可能要重新划过，呢、个都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 讲得好啱啊，小白。咁所以就都要留意欧洲方面嘅疫情情况啦。咁啊，法国方面嘅情况都系麻麻地嘅，即系当然头先讲，譬如英国嘅情况更差添啦，咁样。咁啊，早前宣布咧，法网方面咧，每日开放咧有11,500名嘅球迷咧可以入场观看嘅，跟住咧就有好多非议嘅声音啦，咁赛会咧即刻减少啊吓，下调翻个每日嘅入场名额咧得翻5000个咁样，咁但系5000个对于好多嘅叫做球员啦，以至咧球迷嚟讲都觉得哇都好高风险咁样，咁究竟件事会去点发酵咧？咁啊密切留意住啊，因为咧距离咧法国网球公开赛开锣咧9月27号咧，其实咧讲紧仲有几日嘅啫，咁啊即系睇下件事会点去安排啦。最紧要就系球手们咧就冇事冇干啦，可以打场好波俾我哋睇咧，咁就 very good 啦。 系啊，咁啊米高佐敦啊，除咗之前咧都又攞奖又胜之外啦，喺佢自己人生嘅 profile 入边写多好多字啊！而家又写埋即系做埋呢一个赛车嘅班主啊， 系咩？ 系啊，咁啊都系厉害嘅，由篮球界跟住又有拍电影啦，系咪？跟住又打 golf 啦， 又出波鞋啦， 系啦，出波鞋啦，做到生意啦，咁啊都系一位非常之成功嘅人物啊吓。 忘れないで。 誰も救えるんだ。ひろゆきなの思いがこんなにもあるのに。過ちだって人間の輝きで不揃いな僕たちは寄り添う。それだけ見上げた夜空が明けてる。いくつの 梗系劲啦，人生啊，真系闪闪发亮啊！呢首歌曲佢哋系生物鼓掌。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哇！生物鼓掌 系啊，仲要拍手添。 我都想讲话系咪 鼓掌 拍手掌啊？ 啊！佢哋个名字改得几好喎、啊， 咁嘅个写法都唔系唔好教坏人啦、啊，小白系有意思，有另外一种意思， 有意思嘅。其实本身个名字叫 Ikimono Gakari 嘅， 系、 嗯、名嚟啫。 唔同大家咧去学外语啦。不如咧，同大家咧就去外地嗰度咧，就游歷一下，睇下人哋發生啲咩事啦。 好好好。 其中咧就我見到有一個喺巴西咧都幾搞笑嘅情景啊。呢、這個情景咧有啲咧似同我哋電台嘅一個節目咧，都可以有少少拉楞到啊嚇。稍後先講。咁就話咧，巴西嘅女子足球國家隊咧，咁、喺早前咧就有一場嘅練習賽嘅， 係 咁喺比賽期間咧，有不速之客咧殺到嚟球場喎、 哦。不速之客， 原來佢係一隻金剛鸚鵡。 哦，好嘢、哦！ 只鸚鵡咧飛咗入去個球場裏邊、哦，不特止，佢企咗喺一個女球員個頭頂啊！ 嚇、 啊！是啊，女子足球队嘛，佢企咗喺个球员嘅头顶嗰度啊，即系企咗喺度唔喐咯。 喂，唔通佢以为嗰个系个主人？ 唔知系咪啦？佢冇表示过，佢唔讲嘢噶嘛。嗰只金鹦鹉冇讲嘢啦。咁佢咧企咗喺人哋嗰个球员嘅头度，咁点咧又唔肯离开？啲工作人员咧即系用咗好多时间咧，想话整走佢赶走佢咧，佢唔走、啊。搞到咧嗰场球赛咧就被逼咧要暂停啦。后来。終於咧，俾個球證咧靈機一觸，諗到不如試下咁樣咧，嚇！果然真係嗰隻鸚鵡就走咗啦。 有咩方法可以令隻鸚鵡咁樣走咧？ 嗰、那個地方係一個球場，係咪？ 係啊， 比賽緊女子足球，係咪？ 係啊， 於是乎、那個球證就攞個足球出嚟，唔知係咪朝向嗰個龍門度拋過去。 所以当佢攞呢个足球出嚟嘅时候咧，嗰一只鹦鹉最后咧就真系咧向住呢个龙门嘅方向飞走咗啦。 唔系啊嘛，你话狗掉骨头我啊听过啫， 啊可能佢 冇关咩事啊。 或者个金刚鹦鹉佢本身就系谂住飞嚟呢个球场系睇波噶嘛， 可能 佢都系中意睇波，一见到个波咯， 就飞咗过去啊， 飞出去。 可能佢系中意做龙门啊， 但系我就谂起咧，呢一个金刚鹦鹉企喺个球员嘅头顶嗰度，点都唔肯走。是不是有啲似礼拜日玩玩星期天嗰只不得了剧情入边嘅？不得了， 托尼托尼托尼， 佢企得喺人个头顶上面嘅时候咧，嗰个人就要讲真心话噶啦。 系、 啊，啊唔知都佢系不得了， 佢应该系不得了飞咗去嗰度啊！托尼托尼， 好啦，咁呢个就喺巴西发生啦。咁另外咧，仲有一件事情咧，就分别发生喺呢、這个。夏威夷同埋菲律宾嘅，咁、先讲咧就喺菲律宾。话说咧，菲律宾咧就有一位咧38岁嘅男教师，咁佢咧最近就去学滑浪，咁啊于是咧就买咗一块咧二手嘅滑浪板。咁呢块嘅滑浪板咧，原来都系有段古嘅噃。咁、原来话咧，嗰块滑浪板咧系二手噶嘛，咁点嚟嘅咧？原来话系咧，啲渔民啊。有一天喺海面上面咧，就发现呢一块啊喺度漂浮嘅滑浪板，于是执咗，执咗之后咧就卖二手咁样，就卖咗俾呢一位男教师啦。 我唔敢乱咁执喺个海度啲嘢。 系啊，我都系咁。如果执到都系摆去垃圾站。好啦，咁咧呢一位嘅男教师咧，佢喺呢一块滑浪板啦，就买咗之后咧，佢发现咧，个滑浪板上面咧就刻咗有一位人士嘅签名嘅，咁、咧相信咧就系负责咧就系、去设计去雕刻呢一块滑浪板，去制造呢块滑浪板嗰个设计师咧系嘅签名，于是咧佢就好奇咧喺网上边搜寻啦，又真系俾佢揾到咧。呢一位嘅設計師咧，原來佢喺美國夏威夷嗰度嘅，於是咧佢又主動咧就聯絡呢、这個設計師咯。咁啊聯絡得上之後咧，點知有一天就唔係設計師覆佢，而係咧有一位咧35岁美國嘅滑浪手咧就回覆呢一位菲律賓嘅男教師啦。咁、原來佢話咧，你嗰塊滑浪板咧 係我㗎咁樣， 係啊， 唔係啊 設計師。即可能通知翻俾呢位嘅滑浪手知啦，咁就话、其实嗰块滑浪板咧系我噶，系我喺2年前咧喺夏威夷有一次咧滑浪嘅时候咧，俾海冲走咗。咁咧其实我好中意嘅，而家竟然咧俾我揾得翻喺菲律宾咁样。 咁佢攞唔攞翻啊？ 嗱，佢哋会攞翻嘅。咁但系要等疫情，佢哋相约好啦。喺疫情过后咧，可以飞嚟飞去嘅时候咧，咁呢位咧喺夏威夷嘅朋友咧就会飞到去菲律宾嗰度咧，就到时咧就会用一块新嘅滑浪板同佢交换翻。 哦，即系人哋都系冇损失嘅。 咁啊，又可以即系叫做识多个朋友，几好啊！ 又可以菲律宾嗰度滑下浪咯。 嗱，滑浪咧需要咧好多嘅练习吓。咁以下落嚟呢首歌曲咧，都系讲紧一种嘅练习嘅。除咗告别之外咧，其实系讲踩滑板啊。深夜告别练习 special。 黎明前独个踩于路上游荡，来来回回用最快速度在流浪，无求无由地往返，栖身漆黑里跌撞。然而谁在某天于路上？回望无从忘怀，是眼睛闪耀着如流，无痕无尘的心脏掀起这一世向往。踏进长途百次，只想碰面，穿梭于街道上，又是历练。你会否在前与后差一刹便擦肩？滑道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错过若于此刻，终于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每晚也不归家，找一个人徐徐遗忘分针于抱憾中觅寻。 情遇上他，但感先开了对话。 一首歌嚟自 Special 啊，佢哋嘅深夜告别练习啊，我哋都要同咧就系啊七点半至八点钟呢节嘅晨光第一线讲再见先啊，转头再见。 平均病例增幅少于30宗，符合少于50宗放宽社交距离限制措施的门槛，有望下个星期可以逐步解禁。澳洲其他地区的疫情整体受控，昆士兰州单日零确诊，全州剩余5宗活跃病例。位于中南部的南澳洲正是计划重开边境，容许另一个疫情受控的新南威尔士州民众到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 日元 105.1， 瑞士法郎 0.92， 加元 1.33， 人民币 6.782，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71，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229 点，跌133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2.76美元，卖出1903.7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喺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白海豚集结喺大阪之东南偏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挤塞噶，龙尾喺新丰花园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圆洲仔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丰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大约系5分钟。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港中心噶。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而家仍然影响到东隧啦。香港入口咧就系挤塞，龙尾喺东港中心。咁而东隧嘅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喺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另外长沙环的发祥街有水管急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而葵涌的石梨街都是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的石墙楼一段全线封闭，封了一段的石梨街。所以巴士路线31、35X 同埋小巴路线401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 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话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618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呈现本地原创音乐剧《会社人间》， 职场错过入到大公司，最怕认错大佬埋错堆。 咁多位早晨，今日咧系我第一日翻工啊！ 究竟点样先系办公室生存之道？ 公司入面咧，唔系要学识 say yes， 系要学识点样有技巧咁 say no。 演艺盛会《会社人间》 由黄耀祖主演，星期六晚11点，星期日下昼1点， 港台电视31。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时间已经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搭二的字了。在直播室就有彭仔程振鹏，亦都有欧响雪。 早晨彭 爷。咁好快亦都会有朱海婷的加入的啦。咁今日呢就大家刚才听到的交通消息呢都是非常之详尽啦，啊，内容又好丰富啊。咁即係呢反映住呢同学咧开始有分阶段翻学之后咧嘅今天咧，第一天咧，就系路面嘅交通真系繁忙咗好多啦。 特别第一日嗰啲家长咧，就会想驱车带自己嘅小朋友翻学校。我系话晒第一日啦，特别系嗰啲譬如关键啲，譬如小一啊，第一日 啱啱可能系系啦。冇错， 即 系由幼稚园转做小一， 系啦系啦，咁或者 小学 系啦，中一咁样又想陪一陪令公子或者令公主 千金 咁样翻学咁样， 咁应该一个学童就楞可能楞两个家长噶咯， 系啊， 咁样翻学法真系都系要照顾住嗰啲嘅限聚啊， 系啊， 嗰啲咁样嘅规矩啦，大家都要遵守。好啦，咁至于今日嘅天气咧，可唔可以配合大家咧，即系翻学嘅时候或者放学嘅时候？都会系即系行步路都爽啲啊，唔使揼住雨咁咧吓。阿欧 系咪真系有种咧秋高气爽嘅感觉咧？同大家睇睇先啊吓。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稍后咧都有几层嘅骤雨，你真系估计唔到啊！ 咁同学记得带遮吓，希望你带咗遮啦。 系啦，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啦。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短暂时间有阳光啊，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啊！星期五早上咧，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啊，相对湿度咧78%啦。 系啦，咁至于咧喺农历方面咧，今天咧就系8月初7嘅。咁今日咧通胜话咧都适宜做好多事情嘅，譬如有呢个祭祀啊、动土啊、上梁啊、开光啊，仲有咧拆卸啦、起基啦、安床。以及呢个系开市立券都系，立券买啲咩券好啊？啲券商 唔知系咪证券嗰啲券啊？吓，类似啊，系 佢嗰个写法咧就 系、 好啦，咁至于今天记咩咧，就话记安葬嘅，咁呢个俾大家参考下啦。不过如果你睇下呢个农历咧，都8月初7啦，真系其实啱啱好将近一个礼拜，下个星期咁上下嘅时间咧，就已经系中秋节啦， 月饼节。 除咗系月饼之外咧， 有冇阿欧有冇留意下街上边有冇卖下 灯笼？ 灯笼 啊 有啊，灯笼都 系啊。我就系反而觉得好似今年冇乜灯笼嘅气氛嘅。 有啊，有啲商场 月饼就好多啦。 系有啲商场咧，你买满一个消费咧，佢都送唔同卡通人物嘅灯笼，系佢叫我。哦、是喎、哦、有灯笼呢样嘢我都离开咗我好耐㗎啦，灯笼都其实。 哦，即係嗰啲係啲商场特登搵人整嘅款啦定係点呀， 係啦，除咗係一啲装饰啦，仲有呢你买满500蚊佢咪好鍾意送啲无谓嘢俾你㗎。係 呀、 譬如有啲乜乜乜卡通人物同个商场联成嗰啲呢，咁、就送个灯笼仔电子嘅咁、样嗰啲囉。 我又唔明嗰啲呢即係而家现代化嘅灯笼呢，佢除咗有灯之外仲要整音乐。声 音 㗎 嘛。 但点解个音乐成日都系走音嘅呢？嗰啲咧真系唔明点解成日都系走音嘅喎，啊咁我自己又比较系 传统。 傳統之餘咧，我就走去行下嗰啲嘅地鋪咧。就算係賣文具啊，或者係玩具嗰啲咧，我唔係好覺有燈籠啊擺出嚟賣啊。即係不論係現代化嘅嗰啲定係傳統嗰啲啊，會唔會諗住今年都即係 問啲㗎啦？出去 係啦， 出去點燈籠都係咪啊？ 你又唔會有啲咩大型嘅賞燈會啊嗰啲啦？咁變咗可能低調啲啊。咁如果唔买咪自己整咯，搵个碌柚咁样， 劏 开咗个碌柚之后，剩翻个碌柚皮，咪即系穿埋佢中间，咪摆支蜡烛咯。 细个都系咁样噶啦，系啊。 不过惊就话会危险，即系如果嗰支蜡烛即系放唔稳嘅话咧，都系火嚟噶嘛。 系啊， 咁所以都系唔好玩火，危险啊！大家吓记住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时候咧就先欢迎咗朱海婷先。 早晨，彭仔啊，欧贵晨光听众，早晨，冇错，我都系同一般嘅妈咪一样咧，就搞掂个女翻学，就即刻翻到嚟 啦。 多谢啲老板体谅吓。 咁我哋啲仔女咧就去读书啦。 我哋搵钱啦， 我哋搵钱啦， 睇下投资嘅市场究竟啊个气氛系点先。今日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同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好翻少。少少啦，道指升翻140多点，不过咧，琴日啊，港股就真系越嚟越差啦，咁啊，继续沉底啦，23716点，跌233点啊，吓，咁啊，总成交金额咧就去1060亿元到啦，咁样，咁你就会发觉，喂，个市真系干跌落去，咁样，咁点睇法咧？今日个市， 其实我谂啲钱咧都应该系都等紧咧呢个摩拳擦掌就认购呢个系买金服噶啦，咁所以变咗就现货市场方面咧就导致入市欲比较低，成交得比较少啦。咁其实钱就持续性都有入嚟香港嘅，咁早一两日都即系金管局方面啦都继续系接钱啦，咁所以银行体系结余都进一步增加嘅。咁我谂都系即系一啲大型嘅 IPO 之前咧个市都系比较静啲，咁同埋下个礼拜又假期啦，咁。我覺得就算佢跌穿咗24000嘅話咧，其實都又差唔多呢啲位置，即係我又唔覺得係會再點樣大跌住咯。咁但係就可能指數計嘅都係冇乜方向，都喺度增持。咁睇下有冇機會上翻24000樓上企住先。 咁散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啦。不过咧，即系大市咧可以喘稳啊，汇控咧就未必喘得定落嚟啊吓。 系啊，头先都好似欧咁讲啦。咁近期真系除咗我哋话财经嘅新闻就继续关注住只五号仔汇控之外咧，你想讲嘅就话、是、哇，点解会牵涉到娱乐版？因为好多啲曾经买过或者仲持有汇控嘅艺人都系被访问，系咪啊？ 咁啊 ，Hattie 可能身边有啲 friend 啊，都持有汇控，咁点搞法咧？咁啊，又要问下 Kenny 啦。琴日讲嘅 時候都啊，仲喺30蚊邊，仲跌唔落，依家就成28蚊。 代表好多人問阿 Kenny 嚇，因為而家大家都話咧，匯控個尷尬就係話咧，捲入咗兩面不是人嘅一個政治漩渦嚇。當然啦，星期二方面咧，股價再跌多3.4%，28.3嚇。呢個數字我哋要留意就係話咧，距離佢2009年啊世紀公股價嗰28蚊咧，只係爭3毫子啫。咁有啲睇法就係話，咦會唔會咧，即係話預期11月啊，中國就會確認啊不可靠嘅實體清單之前咧，股價仲會沉底，甚至乎有啲講法就係話，咦係咪會分拆呢個中港嘅業務去撲火咧？好多好多嘅傳聞，仲有咩低位我哋要留意啊？好驚喎嚇！ 其實我哋都之前都講過喺節目講咗好多次嘅，匯控我真係麻麻地嘅，因為點解咧？你其實政治問題當然一個政治因素喺度要困擾緊啦。咁我哋先講嗰個係基本面啦，即係好多投資者就會係誤解咗個銀碼咧，即係以銀碼跌到去低嘅水平就以為係平咯。咁其實銀碼平唔代表佢估值係平嘅。你睇翻匯控方面啦，其實而家都仲 trade 緊10几倍 PE 嘅。咁但係佢哋嗰個股本回報率係講緊2-3%。我哋節目都講過好多次，就係你睇翻內人嗰啲股本回報率，人哋講緊12-3%，但係咧個 PE 都係講4倍几嘅。咁仲有息派，個息都仲有成6厘要喎。你當佢嚟緊會減息啊？咁我相信內人都有4-5厘息啊。咁但係你一拼埋匯控，你話係咪匯控其實都係跌係應該嘅，因為佢真係個股值都仲係貴，再加埋嗰個成本對收入比率嘅話咧，人哋譬如同係嘅恒生或者其他內人係講緊20几%嘅啫，但係佢講緊仲係企住喺50%樓上。咁所以其實啲指標全部都係唔好嘅，咁所以變咗佢股價不，你見佢陰啲陰啲咁樣落，即係唔係話有個突發嘅負面消息急插，佢股價持續性咁耐咧，咁多年都陰啲陰啲落，就係佢要調整翻嗰個係估值去翻個合理嘅水平啊嘛，咁所以變咗呢個係我覺得係應該嘅。 所以話呢個調整就真係唔係淨係話以前升得高要調整咁簡單，背後好多好多嘅因素嘅負面因素都係支持住佢下跌嘅嚇。 依、這個亦都係咩咯？即係其實係整個環球金融業嗰個經營環境嘅轉變啦，咁自從呢個金融海嘯量化寬鬆之後咧，雖然係錢係多咗，但係對於一啲金融業嘅監管係加強咗嘅，所以你見內唔中又話要罰錢啊，又話佢又話要制裁啊，定咁咪導致到咧佢咪做生意上邊咧好多掣肘咯。同埋亦都係你見到譬如好似華為事件、孟晚舟事件，都係呢啲加強咗監管導致到出嚟嘅後遺症嚟㗎。咁所以變咗係成個經營環境都不利呢啲金融類股份啊嘛。咁呢個就係時代嘅轉變啦。所以咧我覺得就以前咧啲投資者，我哋即係做一輩投資者，你可能話揸住個匯控揸到去退休，或者甚至冇傳俾啲小朋友嘅話咧，個財富可以即係增值。但係而家時代唔同咗啦，即係你諗下，而家我哋係IT 時代啊，科網時代啊嘛， 新經濟股啊嚇， 營商環境都已經唔同咗啦。咁你諗下前一兩年嗰個網購啊，阿里巴巴、淘寶有冇咁勁啊？而家我哋唔僅係單止網購咁簡單啦，講緊呢個網紅直播咯。 係啊， 講緊你啊嘛，你都有份做啊 ，Kenny 係咪啊？ 網紅，你唔係直播，不過你拍片啊，YouTuber 咁樣係嘛嚇？ 學習緊，學習緊 啊， 係。所以變咗咧，我覺得喺投資上面咧，你其實真係要分散，即係唔好話一隻股票咧都係揸到。咁因為一隻股票爭尾，你嗰個基本面一轉變嘅話咧，咁你就得不償失啦。 係咁即係有啲朋友40几蚊揸貨嘅時候，依家真係要走一走啦，係咪啊？言之直白啲問啦， 我就不嬲，從來都唔中意匯豐。其實任何價位你望翻轉頭嘅話，其實你之前任何價位走咗都有著數嘅。 係啊， 咁其實我覺得另一個策略，有啲人都就咩嘅，覺得走咗之後原來去見底咁咪抌心。咁其實我覺得可以考慮就話。你咪走咗去，跟住攞翻可能1/10啊，或者1/10二嘅錢嚟到去買一啲衍生工具，可能期權啦、或者甚至無咧或者牛熊證嗰啲嚟到博佢，即係買 反彈 以上嘅，就博佢見底咯。咁你咪喺因為有個供幹啊嘛，咁你喺嗰 part 咪可以賺翻嚟咯。 希望真係會反彈先可以賺得翻嚟啊！當然個前設 係，就算唔反彈咁，我都係輸埋嗰1/10啫。咁但係如果我已經沽咗，我攞翻10/8或者10/9嘅話咧，咁我買其他嘅，買新經濟股又好，買乜都好啦。咁其實可能 一早已經賺翻轉頭啦嘛。 係咁啊，講開啲跌嘅板塊咧，琴日豪賭股咧再插落去啊，咁啊新豪咧跌7%啦，澳博咧跌5%啦，銀娛咧累計都跌咗8%喺高位回翻落嚟。咁啊，哦，原來咧澳門嘅媒體報道啊，11黃金週咧內地客反應冷淡，房價更加大跌80%，令到豪賭股捱沽。哇，呢個都幾估唔到喎，意料不及。 上個星期我哋傾嘅呢個時候仲話，哎呀，應該都會有幾多即係啲嘅內地嘅省市可以去到澳門之後，刺激佢哋應該賭場啊，甚至乎酒店噶嘛，嗬。 正頭正路應該係咁咯，點不知就真係咧啊，殺出一個程咬金啊，估唔到個實況係咁樣。咁 Candy 係咪近排都唔好沾手啦？豪賭股板塊 呢個真係有啲surprise，因為之前嘅兩三禮拜前咧，其實都有啲渠道消息講就話澳門啲房價方面咧，其實係訂即係升咗上嚟啦，同埋訂到爆大喎，又唔知點解突然間去到呢個禮拜咧，又話即係反應難達，咁就都真係要觀望下究竟實際嘅情況係點。咁但係你睇翻內地嘅旅遊情況咧，係旺嘅喎，就算航空。航空嗰時情況方面啦，都去翻正常嘅90%嘅水平嘅喎，即係當然 domestic 啦，唔係講 overseas 啦。咁同埋都係啲旅遊景點啊，或者酒店方面都係 OK 嘅，就唔知係咪個個都喺翻境內旅行就冇出到澳門啦。咁所以依個係要少少觀望下個禮拜。實際嘅數字 係點咯？咁啊，散股民都要留意翻咧，近排都比較風高浪急少少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Candy 鄧勝興啊，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唔該曬 Candy， 我哋下個星期再傾啦。 拜 拜。 拜拜 我係阿 O， 我好中意飲奶茶嘅。朝頭早咧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咧，加一個好食嘅早餐啦，就係一個最好嘅早上啦。當然要聽實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電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線，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星星 Rabbit 在2014年已经拿了下载榜的冠军，但最近因为疫情，他更加希望透过创作音乐为大家打气加油。今次是一首充满着浪漫气氛的感觉，除了想透过歌曲帮你抒情之外，也都希望透过手机游戏主题歌曲之名，令人体会到他歌曲的魅力。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星星 Rabbit If I Can See You Again。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星星 Rabbit》，If I Can See You Agai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4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嘅目标或者我自己嗰日嘅时间表。有时间嘅话，梗系同女女嚟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翻一杯我中意嘅茶，咁我嗰一日就系充满正能量嘅一天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朱海婷依家有時間，梗係送埋個女翻學先啦。 係啊， 就唔係就係寫一啖咁簡單啊。 係啦，點知啊？好啦，今日咧就到我要告訴彭爺爺一啲嘢啦喎。好啦，我想望一望，望望你條眉先，望一望O條眉先。咦，都 OK 喎。 系啊，我條眉幾靚噶。 我哋通常咧，女士們咧，除咗留意化妝潮流，個眉潮流，即係你條眉嘅潮流咧，都要留意嘅喎。 眉潮流啊， 眉潮流，眉潮流啊！聽埋呢個名字，你覺得仲正嚇？ 係。 諗大家要留意到咧，女士們嘅眉咧，都好跟隨住個人個特質之外咧，就係潮流嘅走勢嘅。例如有段時間，韓國咧就興一字眉，條眉比較直嘅，個眉峰唔係咁明顯啦。有段時間咧就流興嗰啲半月眉，就係比較彎啲啊，嗰啲就會比較女性。正化啲，亦都系古典味啲。 我就系记得咧，80年代咧，香港咧就啲女 artist 咧就兴 粗味， 粗味， 好粗嘅味，喺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诶，其实潮流嘅嘢咧，真系一个轮流转嘅啫。近期要留意嘅味，留意个名就正叫无漏味。 无咩啊？ 无就系无法嘅无， 系 流咧就系流流潮流嘅流啊，流行嘅流，无漏味。咩意思咧？ 流味啊， 好得意喎！呢个名都已经 好多毛咁解，定系冇毛嘅眼眉啊？ 前者系啲毛咧，系好明显见到一根根 嘅，一条条 嘅。你会留意前排，如果大家就算啲比较毛发浓嘅女仔咧，或者冇乜毛发，其实你就会去飘眉啊、雾眉，都会令到条眉其实整体嚟讲咧系一致性咯。总之睇到个形状嘅系咪？但系近期又留意翻啦，就唔单止系由韩国嚟啦，系欧美啦，甚至乎台湾咧，你都要留意一啲好标志。自性嘅人咧，就做呢个无漏眉啊，意思即系话咧眉咧系比较粗翻啲噶啦，条眉系比较粗嘅，而你会觉得咧，尤其是个毛头嘅位置咧，以前会掹到唔系咁一条条会竖起噶嘛，或者你啲毛就算系比较多竖起咧， 你 都用啲眉胶啊， 系啊， 系啦。gel 翻佢一致性一条好 smooth 好自好顺滑噶嘛， 是啊、 但系唔系啊，近期你留意到咧，佢而家俾紧啲相啊、O 啊同埋阿彭仔睇嗰条眉咧，尤其是啲眉头，如果你系本身啲毛发浓咧，佢竟然 gel 翻佢企起身添， 系啊，要趌起喎， 系啊，每一条每一条毛发嘅根啊，你都会睇得好清楚嘅。 但系女仔都系咁啊， 系啊，你见到我如果俾你睇紧全部啲 model 都系 嗱， 睇翻近啲，我哋比较熟嘅咁啊，天王啊，周杰伦嘅太太昆凌啊，你留意佢。近期咧，所有咧一啲 image 嘅相咧，都系粗眉啦，而每一根毛发咧，都系要睇得清楚啊！ 即系要立起每一条嘅眼 胶眉 啊！你睇几有几有神气啊！吓， 我但系喺度谂咧，呢一种嘅眉态咧，会唔会咁样嘅眉啊？眼眉咧，会系衬嘅西方女性或者？ 你講得好好， 會啱啲咧。 當然咧，你本身眉清目秀咧，你個輪廓靚咧，條眉粗啲、粗豪啲都 OK。但我諗你都要睇翻你本身其他五官嘅配合啦，嚇、 啊。即係 care 唔 care？ 無漏眉啊，都唔好話網跟潮流嘅。 係啊，如果唔係真係樣黃小虎咁樣，真係唔知點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超过687万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20万人死亡。死亡病例最多的是纽约州，有33000多宗，其次是新泽西州，有16000多宗。有16000多宗，德州、加州和佛罗里达州都累计超过13000人染疫死亡。英国疫情反弹，首相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呼吁民众遵守政府宣布的新防疫限制措施，展现团结精神，渡过冬天。新措施包括英格兰地区的酒吧、餐厅和其他娱乐场所由当地星期四起只可以营业至晚上10点，戴口罩的规定扩大至酒吧、商店员工以及的士司机和乘客，违规罚款额将会提高。另外，观众不会按照原先计划在10月1号重返赛场观看体育赛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在星期六宣布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填补金斯伯格逝世之后遗下的空缺。在参议院掌握53席对47席优势的共和党表明会加快表决程序。民主党一直要求在11月大选之后才处理大法官替补人选。需要四名共和党人倒戈才能够阻止表决，但是目前只有两名共和党人不支持在11月3号大选之前表决。外界原本寄望经常批评特朗普的罗姆尼会反对表决，但是他表态说会按程序进行。外界认为特朗普提名的人选几乎肯定可以在参议院过关。翻嚟本港，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嘅定义，只系持有记协同摄影记协所发出嘅会员证，唔再符合警方嘅传媒代表定义。 警方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今次修订主要是便利警务人员在行动范围内或者在政府用地或建筑物范围的时候，能够更有效和快捷辨识传媒身份。新定義之下，傳媒代表包括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的傳媒機構。新聞處回覆查詢的時候說，登記用戶必須是定期採訪以及向公眾報導原創新聞為主的大眾新聞機構。純網媒就要每星期最少五日更新平台，有最少一名編輯和一名記者。本港八个传媒组织和工会发联署声明，批评警方做法草率，无异于实行官方发牌制度，严重影响采访自由和新闻自由。记协表示不排除提出司法复核。几十家网媒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警方自行筛选媒体，表明会继续采访。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5.15，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1，人民币6.782，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17，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3,245点，跌11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6美元，卖出1,902.6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早上天气稍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红磡警署；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啦，东行嘅龙尾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咧就排到去泰安楼对出，东隧嘅九龙入口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排到去威尔斯亲王医院，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排到去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排到去德望学校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龙尾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对出。喺新界啦。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圆洲仔呢一段咧，仍然都系行车缓慢，龙尾去到马窝。大埔嘅丁角路去大美督方向，近住凤园路一带咧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大榄上车。后少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排到去三圣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进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环宇海湾。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呢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啦，排到去津桥对出。咁喺长沙环嘅发祥街有水管急修，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全线封闭。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葵涌嘅石梨街亦都有水管急修，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流呢一段全线封闭，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石墙流呢一段咧系全线封闭，巴士路线31啦，同埋35X，仲有小巴路线401啦，都系因为呢个爆水管嘅急修咧，系要改道行驶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叫阿宝，作为家庭主妇，睇见香港嘅医护人员为我哋紧守岗位，讲句说话为佢哋打气之余，我想请各位香港人喺呢一段时间尽量保持卫生，留喺屋企，先至真正为医护人员打支强心针。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重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星期三嘅早上8:39，你听紧嘅继续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喺直播室咧，有我彭仔，亦都有啊 Heidi 朱海婷同埋小白白袁浩响树。咁我哋准备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咁先嚟睇下今天嘅香港经济日报先啦。咁喺佢哋嘅港文当中咧，都系有同大家 update 下咧嗰个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嘅變化係點嘅？咁啊，講到話咧，本港第三波嘅新冠肺炎疫情咧，就似乎係接近尾聲。咁尋日咧新增有三宗本地個案，係連續八日錄得單位數。咁而尋日另外有五宗咧係輸入個案，全部咧都係由印度翻嚟香港嘅。另外咧，就屯門醫院指出咧，一名上個禮拜五曾經喺該醫院嘅兒科病房逗留近兩小時，有長期病患嘅四歲男童亦都初步確診，導致有十名同房嘅病童以及咧係一名負責清潔病人洗手間嘅運作助理係需要檢疫嘅。咁而消息指咧，其同住的外佣以及家人分別就在昨天和早前是確診，所以就屬於是相關的個案來的。而特首林鄭月娥昨天就宣布了，原定在明天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例如食肆限四人一台等等，將會是延長一個禮拜，去到下個月一號，即是中秋節11那一天的。而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就指，對於決定是感無奈的，預料食肆在今年中秋節的生意是將會較前年下跌3%-4%，其中酒樓是會首當其衝，而相反中小型食肆咧就较能够受惠噶。咁而阿黄家和咧就希望咧中秋节过后啦，港府可以将咧食肆每台人数上限系放宽为咧系6-8人咁讲。咁呢个嚟自咧今日嘅系香港经济日报港文报道。 好啦，跟住明报方面咧嘅港文啊就讲到啦，旅游业喊愤怒，清500旅行社咧恐结业噶。政府上个星期咧就推出啦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十多名嘅旅游业界代表咧琴日就高喊啦，旅游界愤怒了，我们被迫结业。有主打咧东南亚入境团旅行团嘅旅行社负责人就话，旧年年底已经自己嘅出售咗两个单位同埋一个车位，套现过1,000,000元，并且咧缩减一半嘅人手。以现有政府嘅支援咧，旅行社明年初就要考虑结业啦。业界推算，如果保就业计划只系维持到去今年嘅11月，年底咧或者会有500间嘅旅行社结业，约3,000名嘅从业员系失业嘅。 据旅发局的数据，今年头七个月访港人数是353,700人，按年是跌了 91.2%。旅游业议会的主席黄俊达就表示，本港超过1700间的旅行社，近六成属于五人或者以下的小型旅行社。第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补贴每名员工5000元，即是每间旅行社获发大约20000元左右，支援的力度是严重不足。如果按现时的支援额度，相信会有大规模的倒闭潮和裁员潮。今年已经有70多间的旅行社结业，导致大约400人失业了。香港旅行社解困大联盟上个星期五六就以电话访问了206间的会员旅行社，74%就认为第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资助只是能维持一个月或者以下，如果政府没有增加支援的话，34%的受访旅行社就会考虑结业，另外有大约30%就是说会削减人手的，亦都预料今年年底大约会有500间的旅行社将会倒闭，导致大约3000人是失业的。旅行业界就表示，旅游业就是属于本港的四大经济支柱之一，有17000名就是全职和近10000名的兼职从业员。而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和多名的业界代表今日就约见了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要求限聚令由4人放宽到20人，等旅行社可以重启绿色生活本地游，并且就促请政府在各个的出入境口岸和机场的出入境关口就设15分钟的快速检测中心，看看可不可以帮得多少得多少。 好，麻烦 Heidi 再看看来自苹果日报方面就讲到本港两大连锁超级市场早前就被特首林郑月娥点名，要求就领取第二期保就业计划之后必须就减价或者就向弱势社群派发超市券。百佳超级市场公布下个月就将向低收入家庭发放200元的现金食物券，惠康亦都就是向有需要的社群派发100万张现金券，以及就100万张的餐券噶。咁连同其他的优惠，两大超级市场回馈就涉及的款项大概就是1.8亿元噶。政府发言人亦都表示，政府要求两大超级市场就取得第二期保就业工资的补贴之后，需要就回馈最少是 50% 去到就是俾弱势社群噶。咁百佳表示会透过20间的社福机构向弱势社群人士派发现金食物券，每一张就是面值20元，每人有10张，有效期至到今年的12月31号。食物券不可以就兑换现金，可以就是在一次的购物入面就使用多于一张。20间的社福机构会评估其服务对象的需要，下个月底就会向有需要的人士派发的了。至于惠康就推出一个叫做点点心意回馈社会的计划，在未来10个月，超级市场将会就派发200万张的现金券和餐券给有需要的人士。除了派发现金券和餐券之外，惠康亦都会向弱势社群就捐出500万元，并且承诺今个月底开始，未来至到就最少半年，超过300款的日常货品价格是不变。公司同时会向每一位的同事派发现金券，以表就谢意的。关注综援低收入联盟干事李大成就对这个计划有所保留。以百佳食物券面值20元为例，由于面值较食物价格为低，不少基层家庭会转为就是帮衬，即是转为就是帮衬超级市场，形成了一个的习惯。他说到，两大超级市场已经赚取了大量的盈利，再加上政府的补贴，和小店相比的话就绝对是不公平的。他斥责政府这个举动变相就是帮两大超市宣传，令到小店是更加难以生存的。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唔该晒啊，小白吓，咁啊，跟住落嚟咧，就同大家咧系睇睇嚟自今天咧系《星岛日报》嘅头版头条啊。佢嘅头条咧就系讲到通识科啊吓，咁就话咧经历近3年嘅研究，咁啊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咧，寻日就向教育局提交最终报告嘅，咁啊备受关注嘅高中通识教育科，咁建议咧系维持必考，但系咧就将独立专题探究就改为咧系选修嘅延伸单元，咁就同笔试成绩咧脱钩，日后选修考生 將會另外列成績的，是作為大學收生的考慮。咁課程內容建議咧就恆常檢視，咁適時更新咧係當代已成熟課題，咁避免啊係師生咧過分追趕時事議題，並且咧就支持教科書納入咧係送審機制嘅。小組更加建議咧教育局同考試及評核局就該科咧去議題啦。審題啦等等，就加強共識和通力合作。咁而主席陳王麗娟就強調啊，並非要求當局咧參與文憑試嘅議題，亦都咧係同早前嘅試題爭議係無關嘅咁講。咁呢一個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嘅最終報告提出咧係超過有60項嘅建議嘅嚇，咁啊高中四大核心科目咧就建議維持不變，但係就各有咧係調適同縮減嘅。咁剛啱聽過咧，就係被視為呢個檢討焦點嘅通識教育科咧，就建議係將呢個必修嘅獨立專題探究啊，簡稱咧就 IES 咧，就改為係選修嘅延伸部分，咁就同咧筆試脱鈎以及咧係分開嚟到評級嘅。日後考生如果唔選修呢個 IES 咧，仍然可以咧係憑住筆試成績咧係獲最高嘅5星的成績的，咁呢個嚟自今日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 跟住《東方日報》方面嘅專題新聞咧，啲阿 Sir 同埋啲阿 Mum 啊嚇，如果你係打算請印傭或者係已經請緊印傭嘅咧，就真係要特別留意啦嚇。好啦，咁就講到新聘印傭來港，細多付4000元啊。印尼勞工部咧，明年一月起就實施嘅名為 Zero Placement Fee， 即係話咧零成本就業嘅外傭出國工作嘅新政策。嗱，原本嘅職業訓練啊、申請文件等等由外傭負責嘅費用咧，就改由印尼政府負責。外佣未来就可以零成本出国工作，无需支付中介包括是训练费、签证费和机票等任何的费用。有本港的外佣中介代表就认为，预计新措施就会在明年1月中落实，到时部分费用例如外佣的印尼保险费等等就将会转嫁去雇主去支付，预计费用就会增加大约4000元。同時在疫情之下，聯同外佣如果來香港的時候要進行這個檢疫和居住酒店作隔離等等的費用，即是說聘請身處印尼而且具有工作經驗的印尼傭工的費用就需要大約是25000至30000元，不少就是僱主因此就傾向和留在香港續約的外佣就是會繼續續約啦，或者在香港斷約的外佣就可能會請他們，因為你想想請一個新的成本都要25000至30000， 咁即系嗰啲喺香港嗰啲会好似吃香 咁样， 相对地啦吓， 容易啲再揾翻新嘅雇主咯。 有阵时你用咁大笔钱请到嚟，亦都真系唔知道好唔好吓，嗰个嘅不明朗因素。好啦，再睇个详情啦。有香港职业介绍所咧嘅即系印尼协会主席就讲到啦，其实佢哋认为印尼政府呢个新政策咧，就系鉴于有啲非法嘅中介人咧，就系向外佣滥收一啲费用，导致啲姐姐啊嚟到工作之后咧，仍然需要花长时间才还清那些高额的中介费，影响他们的生计的。但是亦都有雇主就担心啦，外佣如果请新外佣来的话，始终都有感染这个冠状病毒的风险啊，以及未必愿意就为他们额外支付那些要进行检测啊，同埋在酒店隔离的费用。不少都会倾向选择已经签约的外佣就继续续约啦，或者就是续期的情况都比以前已经激增了2倍的啦。咁啊，業界都表示啦，目前聘請外佣嘅情況一向都係求過於供嘅啦嚇。身處印尼嘅外佣申請嚟港嘅人數亦都下降，即使僱主若過往傾向咧聘請一啲又要紀錄良好啊，又要有工作經驗嘅外佣啦，目前亦都退而求其次啦。考慮嗰啲曾經係終止合約嘅，又或者咧部分具經驗嘅外佣咧，更加就向啲僱主開價咧就要5000至6000元月薪嚇、 哦。 所以個Sir同埋Mum咧就真係要多多傷腦筋啊！ 系啊， 都唔系一定系攞嗰个等嘅价钱噶。 系嘅，有阵时都好多会同你倾下噶、自己有啲嘢倾 咁啦。要多啲咁样， 有冇啲黄牌姐姐嘅咧？咁唔系黄牌， 黄 牌姐姐。 金牌姐姐啊， 应该有嘅。 当然好嘅就有价有市可能吓。 好，咁大家希望找到个啱自己嘅朋友帮 下手。祝大家好运啦！ 系，跟住再睇下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咁讲到咧就系修例风波自去年六月爆发以嚟啊，触发大大小小嘅示威，咁更加引嚟咧就大批身穿黄色背心、自称记者嘅人。咁部分人咧就借采访之名咧就乘机阻碍啊，或者挑衅警方。咁甚至乎咧就企图啊，报章形容咧就括住抢反添啊。为咗压止呢一种嘅乱局啊，咁保障真嘅记者，警方决定修订咧就系警察通例底下嘅传媒代表嘅定义，只系承认新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登记下嘅传媒机构，以及咧就系国际知名嘅非本土传媒机构聘用嘅新闻工作者。咁措施今日开始咧就系生效噶啦。嗱，过去嘅警察通例对于传媒代表嘅定义咧就系持有报馆、通讯社、电视台以及咧就电台发出嘅身份证明文件，或者咧就持有香港记者协会会员证，又或者咧系香港摄影记者协会会员证嘅从业员，咁啊以及咧就摄影师同埋咧就电视台嘅工作人员噶。咁啊，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啊，目前咧就有205间嘅登记新闻机构。咁啊，除咗本地主流嘅媒体之外，仲有咧就系我家啦，同埋香城公民媒体等等一啲知名度较低嘅网上媒体，同埋多间嘅海外媒体噶。消息人士就话到啦，记协同埋摄影记者协会不少会员啊，都系受聘于新闻处登记嘅传媒机构。警方修例咧系不会对该两会嘅专业会员咧构成影响噶。咁但系消息人士都强调啊，修订警察通例不影响新闻自由，因为传媒现时咧就要进入政府总部采访，其实亦都已经系有限制噶啦。佢话到今次咧安排要喺平衡警方同埋行动需要嘅情况底下，方便传媒采访。今日警方喺对传媒代表有更加明确同埋清晰嘅定义之后，可以考虑下一步咧是否喺行动入边啊，对一啲认可嘅传媒提供更加多嘅协助，包括喺情况许可底下，让呢啲嘅记者进入封锁线之内咧就进行采访。咁至于所谓嘅学生记者咧，都喺社会上面都引起好多嘅声音啊吓。咁现时咧就因为未有咧就系获得新闻处认可，咁而不会咧就系被警方认可噶。消息人士亦都透露啊，佢哋未必咧就受过足够嘅训练，其实系不适合咧同专业嘅记者一样可以进入封锁线噶。不过佢哋补充，香港法例咧就没有禁止任何人喺公众地方进行拍摄嘅。咁其他不获承认嘅括弧记者啦，喺一般嘅情况底下，亦都可以逗留喺现场采访。咁不过咧咁报章亦都提醒啊，要留意住啲乜嘢咧？就系而家咧疫情关系都有限聚令啊。以上嚟自文汇报方面嘅报道。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 ，Heidi。 Good morning， 华梅姐。 Good morning 啊，小伯吓，仲有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咧，我今日咧就准备咗咧一啲嘅食材咧，好好介绍俾大家嘅。咁其实咧，有关于呢一啲嘅滋补有益啊、养生啊呢啲咁样嘅食疗啊，以至到系食材咧，过去日子咧，我话梅都有同大家分享过噶，咁咧由于咧，喺呢一个嘅抗疫嘅目标方面咧，我哋咧而家对抗嘅都系嗰只咧新型嘅肺炎啊嘛，系咪？咁所以咧。 佢係肺炎嘅，會搞到我哋。咁即係咧個肺好緊要啦， 同埋好啱啊！話梅姐琴日咧就抽筋立咗抽咧，特別乾嘅呀，都要潤肺啊！ 哎呀 ，Heidi 你真係知我心意啊！我就係正睇到咧，尋日抽筋咧，咁咧原來抽筋咧就係咧有所謂咧擔心有嗰啲咧抽燥傷肺啊！ 哦， 係啊，會秋天啲燥啊，嗰啲啊好似燥。熱嗰個燥啊，咁就會咧令到我哋嘅肺部啦就唔舒服啊咁樣。咁你知道我哋咧唔要肺炎啊嘛，係咪？ 要 嚇，我哋要對抗呢一樣嘢嘛。咁自然咧要養好我哋嘅肺啦。於是乎，我又係時候咧同大家講下有啲乜嘢嘅食物啊、食材啊，咁係可以咧幫我哋補肺啊、潤肺啊、滋養下咁樣啦。嗱，如果從咧呢一個嘅即係中國傳統，我哋咧中醫嘅學説啦，佢嘅智慧啦，就有所講啦。啲食物嘅顏色啊，都係對於咧你嘅五臟六腑嘅一啲嘅調理嚟嘅。咁、如果係對我哋嘅肺部好咧，咁就係要食白色嘅食物啦。 白色，我即刻諗到啦，唔知係咪雪耳啊，或者百合啊嗰啲咧？ 好聰明啊 ，Heidi， 你冇講白飯，真係叻啦你，即係。智慧与美貌并重啊！ 多谢。 好啦，嗱，咁我哋咧。除了话系头先 Heidi 所讲啦，就包括咗有呢一个嘅好雪白嘅雪耳啦，系咪？咁雪耳啦，真系可以话咧，哇，好似俾人形容为咧长生不老药咁样嘅吓，即系话佢咧好有益处嘅，帮助我哋又可以咧喺补肝啦，又咧帮我哋咧系润下滋润成个身体，唔单止话你个肺部都好啦，连肝都好啦咁。咁除此之外，杏仁啦，杏仁都系噶吓，可以咧帮助我哋噶。咁另外咧，莲藕都可以噶，都算系噶吓，莲藕。不过咧。唔好生食吓，生食嘅话咧，有啲朋友受唔到噶吓，即系惊寒凉嗰啲嘢。嗱，咁所以咧，食多啲咧白色嘅食物系好噶。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抗疫日。 有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咁啊呢个时间港岛入口咧东西行都有车龙噶，咁东行嘅龙尾就喺柯达大厦，西行就排到去泰安楼。东隧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的港岛入口都是车多，而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要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东港中心。是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德望学校，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排到去星河名居啦，都是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马油塘村。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北港路荃湾路去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繁忙，车龙就在奇德专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全锦公路落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马料水。另外长沙环的发祥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一段需要全线封闭。葵涌的石梨街都是有水管急修，石梨街近住石梨村的石墙楼对出一段都是全线封闭。巴士路线31、35X 和小巴路线401都要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最高可获50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找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一下啦。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啊，看回市况啊，隔晚美股啊升回少少，不过港股呢就真是越跌越沉啊。咁今日个市方面你点去分析呢？ 见返就美股昨晚就有啲反弹啦，咁特别啲科技股的反弹幅度是比较大啲嘅。咁不过就睇返港股啲 ADR 啦，其实个回升幅度又唔算太明显啦，咁所以今日即係可能都係一个温和高开嘅格局，咁但係后续个走势係咪能够持续个升势，我自己都仲有些少怀疑。咁近期就睇到港股嘅表现係比较分化嘅，新经济股就经过一轮跌势之后开始有啲喘定嘅迹象，咁但係啲旧经济股啦，特别啲金融股啦，近期都係受到啲不利传闻影响啦，咁所以持续都係比较疲弱嘅。咁我相信呢个表现分化嘅情况都仲会继续啦。咁所以如果你话指数表现嚟讲，我预计就都系为一次个反复向下格局嘅。咁暂时睇返23200嗰啲系啲支持位啦。咁上边睇返24200到就系啲阻力位置啦。 今日听众朋友呢唐生就问隻呢小米集团啦，咁佢就25元买入嘅，咁见到小米连日来都跌得几多下。关于小米呢隻股份啊，郭生你点去分析呢？ 米就早前一来就炒下业绩嘅因素啦，咁即系上半年业绩都算唔错啦，咁另外再加埋入指数啦，咁、那个效应系令到佢个短期内嘅升幅系相当显著嘅。不过始终就即系透支咗一定嘅升幅啦，近期就出现咗啲回吐啦。咁当然即系短期你话要回复翻好似早前嘅升势，又会有啲难度嘅。尤其是高追咗，投资者可能都有心理准备要再坐多一阵啦，先至可以再重展翻升浪，因为个市场气氛又唔系太过配合啦。再加上早前的升幅實在太過大啦，咁不過你話睇長啲嚟講啦，咁而家市場除咗對佢個硬件銷售即係有憧憬之外咧，更加重要就係個互聯網服務收入嗰度咧，繼續係有一個增長。咁如果呢方面可以持續得到嘅，我相信即係佢估值應該可以再有啲提升空間。我覺得就可以即係坐一坐先啦。 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答聽眾嘅問題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慢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报个靓时先啊，9:10。 早上时间系啦，直播室咧就有阿 O， hello， 有阿 Heidi 朱海婷，有我彭仔程振彭响树，系咁我哋咧呢个时候梗系要留意一下个天气变化啦，又要翻工又要翻学。 嗱，今朝我哋出门口嘅时候都觉得啊几靓嘅，有蓝天白云，终于见翻啲阳光吓，睇下系咪先。嗱，咁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有几阵嘅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就系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骤雨嘅。去到星期五早上，咦，天气稍凉，彭仔微凉啦，可能 系啊， 微凉。叶年啊，可以播一播。林忆莲嘅微凉， 只可以播一播啊！ 播好多次， 播几波系咪？ 好啦，现时室外气温就29度吓，相对湿度78%。嗱，的确真系好似头先咧话梅姐咁讲咧，明显嘅湿度就低翻啲啦，因为比起之前好多雨啦。所以各位姊妹们要护肤同埋要 保 养啊， 同埋保湿啊。咁啊，至于咧屋企嗰啲细佬哥咧，就系经常都要好好嘅教养吓。咁啊，究竟喺呢一个教育方面啊，点样可以做得更好咧？咁啊，喺星期三。我哋呢个钟数咧就有阿芭比林慧咧变成密斯芭比 Miss Lam 咧。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三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 Jamie 郑宝君。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 ，Miss Lam Lam。 嗱，我同你咧都系做人哋妈咪啦，咁啊期待已久，终于都可以送啲化骨龙翻学咯。 系啊，都唔知道其实应该系开心定系担心。我个小朋友就今日开学啦，你嗰个咧？ 我嗰个就迟一个星期。诶，咁我可以问下你啦，因为我相信 Jamie 咧，一定已经同小朋友做好晒所有嘅准备啊，亦都预示咗有机会会出现嘅问题、啊。 其实系噶，因为可能比较好彩啦，我呢个小朋友都翻咗学两三年，所以其实佢自己都可以预计到翻学复课嘅情况。咁同埋都呢排都有啲网课，佢都好开始熟悉到哦，今年嘅老师系边位啊？咁所以其实佢个预备都 OK。琴日先问完佢嚟，佢先话哦系啊，都想翻学噶啦。你嗰个咧 都好自觉啊！我个女女都系一路都话想翻学啦。同埋咧，我觉得同阿 Jamie 有一个共通点就系、是、咧，可能好多学校咧都好似我哋嗰啲幼稚园咁。都会是在面授课程开始翻之前已经有一些上网直播的课堂啦，甚至乎有一些教学短片啦。所以咧，与其话好似往年咁样一去开学，即系以前九月一号啦，翻去见到新老师或者一班新的同学的面孔可能会觉得有些陌生啊，又或者会可能胆怯啊、尴尬啊呢啲情况咧，分分钟咧今次咧去到而家的面授课程复课已经是改善了很多噶咯。 哦，系啊，但我就反而有少少担心。心咧，即系有啲从来都未翻过学嘅小朋友，或者真系环境转变上嘅小朋友啦。例如系啲乜嘢咧，一路都冇即系可能 K 温嘅小朋友啦，咁佢就从来未翻过学。咁但系佢哋因为从来都未翻过学，或者个适应上咧，父母都可能会谂得到点样做。咁但系有一啲咧，可能又幼稚园升小学啊，或者小学升中一嘅朋友仔咧，这个我就可能有少少啊，可能都要俾多少少支援佢哋咯。 因为完全面对。一个新的校舍啦，新的环境啦，新的学习模式啦，全部都是新的。 是啊，因为我听到他们都跟我讲翻就系、是，就算有网课，其实那个适应都需要一些时间嘅。我估如果我哋不如分开几类小朋友咁样睇啦。如果是升小一的小朋友，我想父母可能即系佢哋都好多时候已经有紧网课噶啦。我想是个环境上边都未必真系咁熟悉。我想去到个新环境咧，我哋见到小朋友有啲担忧啊、紧张嘅情况，我都唔出奇嘅。佢哋最明显嘅情况可以系有时都会瞓唔着觉啊，或者有少少行为倒退，唔会太过明显嘅，但系可能就真系会咦？点解瞓个情况又冇咁好嘅？食嘅情况又冇咁好嘅？好似好多嘢谂咁样。 咁细个就已经面对压力啦。咁睇嚟，如果系一啲咁反常嘅状况啦，应该都容易察觉得到。 其实我又唔会话系反常嘅。面对一个正常嘅转变，有呢啲反应，其实我又唔觉得咁出奇。反而就我就谂紧啊，父母可以点样陪佢哋多啲，支援佢哋多啲啦。如果真系开咗学，见到有呢啲反应嘅时候，都可以试下问下佢哋。咦，我见你好似有啲紧张，系咪咁样发生紧噶？ 嘗試去問佢，即係用一啲比較實質啲而父母又理解嘅情緒狀況，或者一啲心態、 冇 心情咁去問下佢。 係啦，即係你代入佢個角色嘅時候，你會發覺哦，其實我都可能真係會有呢啲擔憂啊，但我都有呢啲緊張嘅時候，你就不妨都試下問下佢，咦，係咪有啲咁嘅嘢啊？當然，如果你可以好即係問佢啊，你覺得點樣啊？咁佢自己講得到就即係當然係一個好理想嘅情況啦。咁但係可能年紀細少少，可能即係六七歲嘅小朋友，佢唔一定太識得講嘅時候，我哋可能俾少少提示佢咧，佢哋可能舒緩到個情緒㗎啦。 嗯，明白。咁其實最主要咧，都唔係話想要嗰個情緒嘅關鍵字眼啦，反而係可能想聽佢講多啲點解你會有一啲咁特別嘅感覺咧？姑勿論係太開心啊，或者太擔心。都好，咁可能睇下学校会唔会发生咗啲咩事件啊，等等，咁其实都好帮到家长了解佢哋翻学嘅情况啦，甚至乎都了解咗小朋友，即系会唔会面对住一啲乜嘢嘅情绪压力咧？ 甚或乎都系一个好好嘅引子，去听下佢哋每一日喺学校发生过嘅事情，佢享受同唔系特别识得享受嘅地方，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引子嚟嘅。 嗱 ，Jamie 头先你讲嘅呢一个咧，我固之然觉得好啦，但系咧都有好多家长翻嚟话，其实有时咧问啲小朋友喺学校做咩咧？十问九唔应噶，一系咧就答你唔知，都唔知话佢系调皮啊，定还是话佢真系唔知自己做咗乜嘢好啦？ 会，我个仔都系咁同我讲噶。我问佢今日学校发生咩事？冇事啊。你今日做咗啲乜嘢啊？ 冇啊， 冇啊，激死系咪？ 咁点算啊？ 即系一啖笑啦。咁但系我哋都理解，如果真系年纪细啲，讲紧系即系学前儿童或者幼稚园嘅小朋友，佢哋真系未必可以讲到太多关键嘅嘢嘅。我哋问啲比较相对开放啲嘅问题，即系我哋冇一个选择题嘅话咧，佢哋可能会唔识得去讲翻俾我哋听，佢亦都未必理解我哋其实想听乜嘢。调翻转，如果真系去到咁细嘅时候，我会参考佢嗰个上堂大概嗰个结构啦，问佢啊，你今日唱咗乜嘢歌啊？你今日学咗乜嘢字啊？你今日系咪上咗边个主题啊？老师讲咗啲乜嘢啊？我哋将嗰啲嘢变得好实在，好实在，话到俾佢听，我哋其实想听边一个范畴嘅嘢咧，佢哋可能反而容易啲讲嘅。 咁所以咧喺事前准备方面咧，家长都要有翻咁想了解先知啦。起码我家长譬如知道个老师咧叫咩名，或者大概个课程咧有啲乜嘢嘅内容，咁先可以勾得起个小朋友咧同你一齐倾。 系啊，因为佢哋需要更加多嘅提示嘅。 咁呢啲提示咧，可能都要靠家长自己本身去八卦下啦，資料搜集先知啦。 咁就真係都真係辛苦咗家長嘅，即係停咗課咁耐，好多時候都講話，死啦，追唔追得切個進度㗎？ 係啦，嗱，之前咧啱啱先聽過有位憂心忡忡嘅媽媽咧就話啦，又擔心啲追進度啦，又擔心翻到去功課好多啦，然之後自己又要翻工，平時咧要應付咧屋企揾人教佢上直播堂啊，同佢做完啲功課咧都已經好吃力啦，而家咧湊咗佢翻學之後咧，佢已經幻想到咧應該都系排山倒海嘅工作啊、测验啊、默书啊，接踵而嚟啦，都担心自己翻工嘅时候兼顾唔到，似乎呢一个读书嘅功课压力咧转移咗去妈妈度多啲。 其实我都听过唔少个妈妈咧，又担心又开心去小朋友翻学嘅。咁我估如果系咁，我哋不如试下谂几样嘢啊。第一样嘢就系、是、都知道进度呢样嘢，其实不论系学校定系家长，其实都好想啊，嗱嗱声去追翻之前失去咗嘅时间或者即系冇咗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又相信学校都会根据翻小朋友嗰个情况嚟调节嘅。 系。 咁我估另外一样嘢，屋企人或者妈妈或者即系父母或者家长都可以谂下就系、是。進度嘅嘢，我哋可能真係冇咗幾個月，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試下諗下，係咪真係一定要幾個月之內追返呢九個月嘅進度呢？定因為我哋都可能要提醒下自己 ，OK， 我哋將過去失去即係好似唔見咗嘅嗰半年九個月嘅時間。慢慢分開攤長啲去俾小朋友追，每一個小朋友嘅能力其實都會有唔同嘅。有啲小朋友的而且確會快啲，有啲小朋友可能真係要多少少嘅時間。不論係點樣，我相信每一個小朋友咧都可以跟得到學校即係當日教嘅課堂嘅。至於舊底嗰啲，我係咪真係要即時呢一刻趕得切咧？定因為我哋可能定個長遠啲嘅目標？ 在这个学年完成之前我们学得几多就几多呢、 嗯、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舒服一点的方法呢？ 会舒服很多，还有呢都是那句啦，如果当你觉得呢屋企或者是身边的朋友甚至乎是同学校的家长呢都是你的同路人，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追的嘛，可能呢这个感觉就会没那么大压力咯，起码不会觉得是诶人家好像已经识晒那一年的东西啦，只是我屋企的小朋友不识的啫，那可能呢这一种同行即是一起向前的心态呢就会好啲嘅。 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好多时候家长会见到啊，阿同学仔个进度系点样嘅、 嗯？ 我成日都提唔同个妈妈都系咁，即系父母或者家长都咁讲啦。俾小朋友爬自己座山，行自己嘅路。 嗯、 我哋系协助我哋小朋友根据佢哋自己有嘅能力去发展嘅，而唔系相比较隔篱嗰位同学仔、 嗯。 我真正需要我哋去同行嘅，其实系屋企嘅嗰位小朋友咯。 嗯，不过咧，我都明白佢哋嘅，即系譬如有啲咧，可能真系要烦去升学。咁我唔係淨係话臨畢業之前嗰年担心过，有好多家长呢未雨绸缪到，可能譬如小六呢就可能小四开始已经好担心啦，就话諗住呢又要做 research 啊，又要做啲乜嘢呢去适应返佢搜集返嚟嗰啲资料啊，譬如可能喺学习上啊，喺睇书上啊，喺进度上啊等等各方面呢都话要呢令到佢个时间表满满咁样啦。咁我諗呢即係如果稍微疫情缓和啲呢，复课之余呢如果系啲艺术嘅班啊都复埋课呢，啲小朋友就更加忙咯， 系啊！你讲嗰啲课外活动 系啊， 系啊，我又理解，即系始终升学都系父母或者家长都好担心嘅一个课题嚟嘅，帮佢哋安排多少少，希望俾最好嘅路咧，系好理解都无可厚非嘅呢样嘢。但系调翻转就系，我哋都要睇翻小朋友嘅能力。同埋我哋都要俾少少時間佢哋，因為始終咧都停咗太耐啦、 嗯。 我哋需要俾多少少佢哋回復翻嗰個動力，回復翻嗰個步伐，我哋先至去再安排多少少。我相信仲有時間。如果你講四年班，應該有機會仲有啲時間嘅。 唉，無論係幾多年班都好啦，我覺得咧小朋友都係需要適應嘅時間嘅。你唔好話小朋友啦，如果大人突然之間翻翻去一個以前應該熟悉嘅環境啊，就算係咁樣啊，你都需要时间先慢慢可以 pick up 翻啲工作啊！ 其实我想象咧，复课之后我都需要一啲时间去适应翻要放工之后教小朋友做功课嘅时间嘅、 嗯。 每一个人都要适应，试下喺呢个位置都俾自己一啲时间去适应。觉得攰，觉得好似啊，突然间多咗好多嘢做，其实一啲都唔出奇嘅。喺嗰啲位咪试下，真系要试下俾自己回头一头顶唔顺，如果有隔篱嗰个人帮手就最好啦。 嗯，同埋记住就系、是，无论系你嘅小朋友可能有一啲情绪嘅压力啦，或者有啲特殊嘅状况啦，甚至乎你自己都觉得可能咧，我都担心到瞓唔到啊，或者系食得唔好啊咁咧，其实咧都应该要寻求下协助，或者起码同人倾下咯。 其实揾到同路人去倾，感觉争好远噶，真系唔掂，即系可能都真系需要多少少支援嘅话。揾專業人士啦，都係一個好選擇嚟嘅。 嗯，好啦，咁啊，多謝曬 Jamie 今朝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用嘅 tips 啊！咁啊，希望咧呢個新學年咧，大家面授課程之後咧，所有嘅學童都健健康康，咁學習嘅時候咧都開開心心啦。 係啊， 再一次唔該曬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主席鄭寶君 Jamie， 我哋下次再傾過咯。 好啦，拜拜 ，Goodbye class，Goodbye Miss Lam Lam。 今天都不可多见面，唯有约你到几点钟上线，全宇宙停顿上要过几天，是张中开软件，谁和谁打开书簿空虚未填好，做苦水扭好咪高峰角度，未够亲力都好，反正想到前途，暂时没法拥抱。当快乐会消失，急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给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免。 眼开见引根一再外等，间中可收到邀请多庆幸，尝试伤心得很，今晚交换下文，话题尚算吸引，痛快乐会消失得这样忽然，如世界也早及污染，每日仍旧有一天明天，无从得知发展，预计很多要事，现在每天竟可中分睡眠，然后发现变迁都算做磨练，原来毕业也可 系道出咗咧好多同学嘅心声啊吓，因为咧疫情关系咧就尤其是早轮咧，大家系要上学嘅话咧，都只能够透过好似呢一首歌曲嘅歌名一样啦，陶旭麟嘅《视像见》。 晨光追踪三十一。 我哋今晚咧就睇下港台电视31就有啲咩好节目可以俾我哋睇见，要问下刘畅。 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 ，Heidi。早晨，各位。 系星期三晚啦噃。 系啊，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8:30啦，有日常8:30。今晚咧就同大家咧去讲解一下咧啲学生歌嘅处境啊。 哦。咦， 系讲好定唔好咧？而家好多学生咧，今日开学嘛，即系嗰啲 分阶段， 唔系全部啦，分阶段啦，而家系首批翻学先啦。 系 咁啊，即系啱啱咧，佢哋其实今个学期啱啱开学啫嘛，咁啊大半个月以嚟咧都系网上上堂嘅，咁啊终于佢哋要翻翻去实体上堂啦。咁我哋就访问下咧，今日翻学嗰啲学生哥，佢哋心情如何？ 喂，咁即系朝拍晚播，我哋系，好似人哋饮宴嗰啲咁喎， 突发新闻嘅啫。 系啊， 好啊，今晚睇下呢一个嘅日常8:30啊。 系啦，即系除咗呢一啲一般嘅学生之外咧，今晚成个节目都会同大家讲下好多唔同学生。另外咧，我哋会探讨一下咧，特殊嘅学生咧，点样去适应翻复课啊？系啊，同埋佢照顾佢哋，即系照顾佢哋嗰啲屋企人，有啲乜嘢问题要面对咧？我哋今晚请到一位就好有份量去讲呢件呢、這个方向嘅嘉宾啊，就系、是、立法会议员阿张超雄啊。 冇错， 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啦。 咁啊，呢啲特殊学童嘅需要，我相信咧喺呢一个嘅疫情下嘅翻学咧，系更加多挑战啊！佢哋吓， 冇错啦。 跟住仲有咩节目？ 跟住咧，去到咧紧接住夜晚9:30有31看世界。 系 今晚咧就飞到去一啲发展中嘅国家，睇下佢哋喺逆境之下点样求存啊！系啦，咁啊，讲紧嗰啲发展中国家咧，就系巴基斯坦、菲律宾同埋孟加拉呢三个国家。 系 系啦，咁啊，佢哋经济同埋资源都比较贫乏啦，即系嗰啲病又嚟到咯。咁佢哋究竟个社会啊，嗰啲人啊，政治啊，经济啊，有啲乜嘢威胁咧？ 哇，系。咁啊，呢个疫字两个写法都啱，真系啊！ 啱啊， 即系疫情嘅疫又啱啊！真系逆境自强嗰个逆境又啱啊！ 系啦，咁啊，睇睇佢哋呢一班发展中国家嘅居民点样去逆境求存啦、 啊。好， 系啦， 哇，好严肃啊！有冇啲轻松啲嘅电视节目选择啫？ 都有嘅。咁啊，紧接住今晚11:00有午夜广场学人串社科呢、這个节目，不嬲都轻轻松松讲，但系个题目都系比较严肃嘅。 系咩？ 讲下呢、這个今晚讲下呢、這个香港人身份认同嘅问题、 哦、 啊！ 哇，可以拗到面红耳赤噶、 啊。系啊，不过佢哋用轻松玩嘅方法去探讨嘅。 哦，轻松玩，系咁啊， 节目都系咁噶嘛。 咁今晚就变咗吓，色随转变啦吓、啊，有一啲咧就都好严肃嘅，有啲啊好紧贴呢一个嘅社会气氛嘅吓，亦、啊、都有一啲咧就系、是、可以点样去扭巧去玩轻松，而去探讨一啲咧严肃嘅课题。咁啊，今晚港台电视31有呢啲嘅选择吓、啊，多谢晒刘畅嘅介绍啦， 好、啊， 多谢，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下传媒代表的定义，只是持有记者协会和摄影记协发出的会员证，不再符合警方的传媒代表定义。记协主席杨建兴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警方事前完全没有和记协商讨，认为对方修订传媒代表定义变相是官方发牌认可制度，最终会限制了公众知情权。记协将会寻求法律意见，了解做法有没有违反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的原则。理工大学编委会总编辑陈威诺说，学生以往只是持着编委会记者证到现场采访，估计警方修订传媒定义之后，阻挠会有更多，会阻碍新闻采访的工作。他又说，以往学生媒体在现场会拍摄到一些关键的画面，忧虑日后难以再捕捉到有关的情况。中小学和幼稚园部分年级今日恢复面授课堂，早前有学生确诊的屯门五邑周镇游学校，有学生戴上防护面罩，表示担心受到感染，所以就算感到局促都不会在学校内除低面罩。有家长就说已经洗脑式教导小朋友要勤消毒、戴口罩等。校长沈耀光说，小一、小五、小六共有310多名学生，今日有67%学生返学，其他学生会在家中网上学习。他又说，学校60多名教职员的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只有两名职员仍然未有结果，已经要求他们留在特别室，用视像形式向学生讲课。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属于输入个案，患者分别在广东、四川、天津、山东、河南确诊。另外，内地单日新增18宗无症状感染个案，未有新增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85307宗确诊个案，仍然有160多人留院。美国副总统彭斯乘坐的专机空军二号据报起飞无奈故障，需要紧急折返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机场。当地传媒报道，彭斯完成当地活动之后，原定启程返回华盛顿，估计空军二号在起飞的时候意外撞到飞行的雀鸟，导致引擎故障。白宫证实有关消息，说彭斯就事件并没有受伤，已经转成另一航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五的早上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744点，是升30点，总成交金额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72点，跌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015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乐享互动是报2.9，腾讯控股516元升4.5，阿里巴巴266.8升2元，银河娱乐53.75升5.5，美团点评244.2升1.6，友邦保险77.8升3.5，比亚迪股份108.1升1.9，海通证券是报6.46跌4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5.17，瑞士法郎0.921，加元1.33，人民幣6.79，英磅對美元1.273，歐元對美元1.169，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661。日經平均指數報23182點，跌177點，港金現價報17590元，升1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74美元，卖出1903.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葵涌嘅和宜合道落翻去昌荣路方向，跟住和宜合道运动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去到可丰中学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和宜合道落去昌荣路方向，跟住和宜合道运动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带挤塞，排到去可丰中学对出。咁较早前元朗嘅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跟住津柏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解封。但是仍然有少少车龙的，排到去军日轩队出，就是元朗的公鞍路去教育路方向，近住津柏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全线解封，但是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军日轩队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管道出口。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这一段挤塞，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军器厂街，筲箕湾道去柴湾方向近住泰安街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康山花园，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去山道。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排到去黄大仙中心，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带咧都系挤塞。在新界啦，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津桥；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青龙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去马料水。咁喺长沙环嘅发祥街有水管急收，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全线封闭。发祥街去苏屋村方向啦，近住嘉里鸿基货仓呢一段全线封闭。葵涌嘅石梨街亦都有水管急收，石梨街近住石梨村嘅石墙楼呢一段全线封闭。咁巴士路线31、35X 同埋小巴路线401咧需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单车自由行，单车旅人兼听。 单车旅行的速度不快，亦都不太慢，可以去到很远的地方，但同时间可以很有弹性，很有趣地这个速度和当地的人打招呼是啱啱好。 小想法大改变，校园里面的长者中心。 其实我们是提供一个空间或者一个平台给长者和年轻人去接触。全香港学校都愿意开放他一些空间的时候，整个社会就改变咯。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开心听歌，不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桂花田，无论事情疫情几困难都好，只要有爱有人陪住，那就可以将一切变得美好的了。 从心的领略过承诺与结果。 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我的享乐时代，今日咧等我嚟咧， 好啊， 你真系冇乜。时候咧，即系咁开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唔系噶， 行爷爷的享乐时代。 你好多料噶，你好多嘢分享噶、 啊。你都我嗰啲点及你哋嗰啲啊？真系， 我都系听 Heidi 讲噶啫。 大家领域唔同啫。 系啊，即系Heidi 一步一脚印走出嚟嘅路，我都系跟住佢行噶咋。 我们只有羡慕的份儿。 系啊，真系。 唔好咁讲，听日嗰啲好贴地嘅， 系咪啊？ 好 good 嘅。 咁咧就好啦。咁啊，今日咧就等彭仔。先分享咗先啦，咁阿 O 咧同阿 Heidi 咧就再听日啊、后日啊嗰啲日子啦吓，好啦，咁我咧就有一个分享咧，就可以喺屋企嗰度咧完成呢样嘢嘅。就是刘家煲劇。 哦 是啦。刘家煲劇煲什么劇呢，即是一系就韩劇，一系就美劇，是不 是？ 咁呢啱啱呢一个周末呢就煲咗一个新的 season 有九集的美劇。咁呢个美劇呢就是叫做 AHS, 简称。 AHS。 AHS 唔新嘅、 哦， 第九个 season 啦。咁、 哦、 其实系 American Horror Story 啊、 哦。哎呀，你啲主控啊。 系啊，冇错。呢一个咧美直译就美国恐怖故事啦吓。咁、已经咧嚟到咧有第九个 season 第九季啦。其实呢个第九季咧喺美国其实已经做咗噶啦。咁、咧但系就喺嗰啲串流平台咧、就终于上架啦。 系 啊，咁咧就我因为唔知道佢冇预告到啊、即係平常呢嗰、那个咁样嘅叻记呢，咁佢会有啲预告㗎嘛，佢或者会透过一出一啲 post 呢、会话俾啲观众知道嚟緊、呢原来佢哋会做啲咩戏咁。咁但呢个呢我冇留意过佢有预告。 即係唔係话等咗好耐期待，係突然间一个惊 喜。係啦，一个惊喜啊，哇有一睇喎，即刻呢就煲晒呢。九集 之前好大名嘅，连 Lady Gaga 都有客串过嘅，好似 喺有两个 season 咧，Lady Gaga 客串过嘅，咁另外咧，Kathy Bates 咧都系呢一个嘅奥斯卡嘅得奖嘅影后啦，咁、但系咧佢咧都有做过咧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做咗有唔知三有四季啊。系啦，咁佢其实系点咧？佢每一季咧就系一个全新嘅恐怖主题， 系 譬如可能系呢一个季度咧就系讲巫术嘅，咁佢入边咧就系讲巫术啦，咁然之后可能下一季咧就系讲怪胎嘅咁样freak。怪胎嘅咁又係一個系列，咁咧而呢一班嘅演員咧，佢有一班係核心演員嘅、即係愛回家咁嘅， 愛回家恐怖版嘅愛回家， 但係又會加入呢啲新嘢嘅每次， 係啦，咁佢哋又唔會做，佢哋係每一個season 咧係會做一個全新嘅角色嘅、就但係又用翻嗰班演員咁上下啦咁。咁嚟到咧第九个 season 咧，佢今个 season 咧系玩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嘅恐怖即系乜嘢啊？ 佢咧系个成个系列嘅名叫一九八四。 一九八四， 其实都可以去研究一下，点解咁得意荷里活咧？啱呢一期咧咁兴复古得嚟咧，系要拣一九八四 咧？呢个年份有咩特别？ 你未想得？大銀幕嘅呢、這個神奇女俠啊， 是啊 又係叫一九八四噶嘛， 係、啊， 知唔知點解要點解唔係一九八三咧？ 係、或者一九八五咧咁樣？ 點解叫一九八四咧嚇？應該有啲原因都未定。 喂， 我唔知啦， 我先問一下 Heidi 先、我同彭仔咧好中意呢啲恐怖嘢嘅、你自己好唔好咧？ 我好驚㗎，我好驚㗎， 係咪啊？ 嗱，咁就啱啦， 因为咧呢一个 American Horror Story 咧，佢系出咗名咧，系好血腥嘅，同埋系好多裸露嘅。 哎哟， 系啦，即系就算系男欢女爱嘅场面咧，都系好大胆嘅个尺度。 三级材料有齐嘅，即系三级之中 可以咁 讲。 佢呢一个第九季啊，呢个新嘅系列咧，佢就1984咧，佢系用咗咧80年代咧好经典，亦都你可以话好典型嘅恐怖片嘅嗰个古仔嘅蓝本啊。通常嗰啲古仔又点咧？就即系等于咧咩黑色星期五啊，又或者系月光光心慌慌啊，即系嗰种就系咧。有五六个啲后生仔女， 系 咁咧，然之后去咗一个咧郊野嘅营舍，然之后嗰度胡天胡地咁样，咁跟住于是咧俾人杀晒咁样，系啦， 咁啊通常有个女主角可以走得翻出嚟， 就叫 Final Girl， 系啦，呢个女仔咧就系最忠贞嘅，喺入边咧又冇胡天胡地，同埋好担心朋友嘅嗰、那个就 系 幸存者啦 ，Final Girl 咁样，系佢哋就系攞咗一个咁样嘅桥段做个蓝本，然之后咧就再将佢化做一个咧九集 ，total 有九集嘅电视剧咁样。咁开头嘅时候咧，一路睇咧就会觉得咧啊， 其实你真系唔惊噶。 我惊嘅，如果一啲都唔惊咧，咁睇嚟又 系 冇乐趣 嘅。即系你都匿匿埋埋，闪下闪下。 系啊，我都会，我都会弹起啊，咁样。 但有研究报告指出咧，中意睇惊吓片嘅朋友咧，个减压咧系可以做得好好嘅。 系啊， 系因为惊咗出嚟啊，嗌咗出嚟啊，揽住张毛巾被啊，跟住就诶冇事咯。 同埋可能将你其他嘅担忧咧已经摆埋一边， 系啊，一扫而空 啊， 可能真系啊吓。 我其实唔系噶，我好脆弱嘅啫，唔好咁多嘢考验我， 应该冇噶啦。 咁但系睇嚟你都食唔落零食，我仲想问，哎呀，家庭影院有冇买定好多嘢食？点食啊？你唔好食茄汁啊，你唔好食番茄啊。 咁又唔会，其实好紧张啊，已经唔得闲食嗰啲嘢啦。嗱，咁佢呢一个嘅古仔咧，一样系讲喺80年代啦。咁然之后跟住就有班男后生嘅男女，咁啊去咗一个嘅camp 嗰度咧，就系去谂住去做辅导员嘅，因为第二日就会有啲小朋友嚟噶啦。咁而去开设呢一个 campsite 嘅嗰一位嘅负责人咧，系一位女士嚟嘅。咁嗰位女士咧，原来咧就系话佢讲翻咧，佢就喺呢一个营地咧，喺佢后生嘅时候咧，就发生过一场嘅大屠杀咁样，即系连环杀手咁样。咁咧当其时佢都系一个嘅受害者，不過佢係幸存者咁樣。咁佢咧就描述咧當年咧嗰個嘅恐怖殺手咧，就係咧殺完人之後咧就會咧割咗人一隻耳仔嚟到做紀念嘅咁。咁而呢一位女士啊，即係呢個經營呢個 campsite 嘅嗰個負責人咧，佢就俾人睇嗱，我就冇咗呢隻耳仔啦咁樣，即係嗰種啦咁。咁其實呢個故事一路發展落去咧，就係當然嗰班新嚟嘅後生仔女咧就又有事啦，同埋嗰個当年出现的嗰、那個恐怖殺手又翻翻出嚟啦！ 有冇名嘅嗰、那個人就係 Freddy 咁樣啊？叫咩名？ 佢有名嘅我驚講錯，同埋我驚會唔會係 劇透咁樣係咪啊？ 唔 係 劇透，係有啲諧音啊！ 哦，咁好啦，咁好啦， 咁 好啦， 係啦。咁但係咧，佢呢一套嘅電視劇咧，我覺得佢咧。叫做攞一条咁老土嘅桥段，然之后将佢幻化成咁多集嘅电视剧。佢有一点做得好嘅就系佢能够将原来入边所有嘅人都系腾楞呱呱楞腾嘅，原来都各自有原因出现喺呢一度，同埋咧都系同咧甚至乎同当年嘅血案咧又有关系啊咁啦。 即系你都睇得舒服嘅，即系成件事解释到 OK。 系啦，咁我有啲位咧系会。唔理解點解係咁，然之後跟住咧，哦，唔怪之得係咁啦，原來因為係，佢同佢係有咩關係嘅咁樣。好啦，呢一個嘅電視劇咧，我覺得我自己睇得最高興，同埋咧，佢我最讚嘅咧就係佢嘅片頭。 點解咧？ 即係通常呢一啲嘅美劇咧，尤其是呢一套咧。AHS 咧，佢咧每一个季度嘅片头咧，都会全新一个片头啦，然之后就将佢嗰一个系列讲嘅古仔咧，就将一啲相关嘅影像就会系将佢 mix 埋一齐咁啦。咁但系因为佢呢一个1984咧，佢真系做得好好啊！嗰、那个80年代嘅成个画面啦，嗰啲甩色啦。 以至到佢重新將佢個 film music 咧係玩咗八十年代嘅一啲電子啊，係、哇，真係好好正啊！我覺得佢。 如果我呢啲咁驚嘅人咧，我未必睇得深入，可能我睇個 睇個 片頭咧都有 get 到個 feel 啦，起碼先係 啊， 頂得住先啦。 即係嗰啲真方達跳吉他舞啊，即係嗰啲咧。 係啊，aerobic 啊，係 啊 ，one 做得好做得好好啦，即係佢重做翻呢個八十年代咧，喺同埋啲演員嘅造型，又係好好好嘅做得，係呢一方面。咁至於嗰、那個劇情咧，就都係堆砌啦，咁所以先啲人係騰楞呱呱楞騰啦，咁但係都依然係血腥嘅。 喂，彭爺呢一段， 但係就少咗裸露啦。 好彩你晨早同我講，你夜晚同我講，我唔得嘅，我走咗。 彭爺好成功啊！我今晚決定 報一 報 啊， 決定報一報佢嘅口味同我好近似嘅呢一方面，喺血腥方面嘅口味。 不過今季咧就真係收斂咗喺色情方面咯。 係啊，因為佢前排有啲官非啊嘛，N 字頭呢個串流平台係 咪啊？ 有啲小朋友太性感嗰啲嘢咧，係啊，嘈得好緊要啊，咁樣咯。 咁啊，如果 算啦，公一樣啦，你樣樣嘢嗰啲三級元素有曬咁啊。唔使睇第二套啦， 系咪先？ 咁又系，咁又系，咁又系。我煲完啦，睇下阿 O 会唔会有兴趣煲下啦？ 会啊。 Her face said it ain't so bad if I wanna make a couple mistakes. You should know right now that I never stay put in one place forever and ever no more. The midnight sky's the road I'm taking, head high up in the clouds. Oh, I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Fire in my lungs, can't fight the devil on my tongue. Oh no,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See my lips on a mouth, everybody's walking down, baby. Oh, you know it's true, yeah. That I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need to be loved by you, by you. 我都特登揀翻首咧，近期咧呢首作品咧都真係咧係重塑翻咧八十年代嗰種感覺咧，係非常之上乘同埋神似啊！佢係 Miley Cyrus 嘅 Midnight Sky。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電台打嚟嘅電話，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會聽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早晨，今日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系咪有陈小姐喺电话？ 陈 小姐，早晨，早晨， 早晨， 你好啊！今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一下？请讲。 希望我哋工厂可以快啲翻工咯。 哦，你哋暂时系咪即系要疫情停咗工啊？ 系啊， 咁啊，有啲咩说话同我哋嘅厂友啊，或者同阿老板讲声咧，喺大气电波。 点首歌俾啲工友听咯。 嗯， 系啊，点总有你鼓励咯。 哦，呢、這个好正面嘅一只歌。咁你哋虽然冇翻工啫，有冇话都私底下出嚟见下面啊，或者约下咁样啊？ 都有嘅， 都有嘅，喂， 都有 的。生计系咪好大问题啊？咁样，会唔会啊？ 都系啊。 都系啊嘛，哎呀，真系要多啲互相扶持下先得啦呢个。 系啊， 咁啊，睇下各方面可唔可以協助得到啦。咁啊，陈小姐，咁有啲咩厂友你特别惦念噶？有冇啲挂住佢哋名啊？ 英英啦， 英英，仲有咧？ 仲有展 恒 啦， 展恒系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先。第一样嘢就是身体健康，第二呢身体健康呢疫情退去呢就工厂就快啲复工㗎啦。 咁啊继续都免费娱乐，咁啊听多啲心机啦，咁都希望会带到俾你开心。 等我哋氹下你开心嘛。 好 唔 好啊， 咁啊呢首作品送俾你哋全个工厂听啦，就係、是、呢林永亮加上李国祥嘅总有你鼓励。 加油啊陈小姐。 係啊，好啦，多谢你电话。 明天会放晴，放心好唔好啊。 好 ，OK， 好，拜 拜。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人生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痛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星期三的早上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讲多啲鼓励嘅说话。 啊、 嗯，咁啊，希望大家都努力啦。 系啊，加油加油加油！ 系、 啊，冇问题噶，明天一定会好过嚟嘅。 系，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讲拜拜啦， 听日再见， 拜拜。